比，同另外两架私家车相撞之后才停低。三名司机都受伤，涉案的52岁女司机涉嫌多项罪名被捕。警方说，被捕的女司机本身因为贩毒案件而被通缉，同时亦都涉及两宗行驶虚假文书案。警方事后要求她提供样本作药物和酒精测试，但是她拒绝，正被扣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尼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93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吕宋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下星期一和星期二风势颇大。现时的气温24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上午五点，热带风暴尼格集结在北纬11.4度、东经12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吕宋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渐转达8级，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7至8级，东部稍后达9级。海南、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25公里；东沙吹东北风6级，能见到10公里；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到19公里；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到5000米。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2,033点，升1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07点，跌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46.3，瑞士法郎0.991。加元1.357，人民币7.234，英镑对美元1.157，欧元对美元0.996，澳元对美元0.64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2.83美元，卖出1,663.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早晨啊，朝早6:09啊，吓咁啊，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继续咧就系星期五早上嘅晨光第一线啊，吓咁啊，10月28日嚟嘅。今日朝头早咧，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小白啦，陪住各位听众啊，喺今日朝头早嘅时段咧，大家见下面，咁啊互相鼓励一下啦。咁我自己都系成日呢一句啊，咁我都系继续咧，同各位听众都系一样啊，好努力翻工嘅。朝头早亦都，就算我驾驶嘅时候咧，都会见到即系都唔少人啦。其实都一样，同我一样好早翻工啊，大家都好努力嘅。咁希望咧早翻工嘅，咁啊亦都可以咧就系、是、早啲做完咗工作，可以咧好好地享受你余下嘅即系一啲嘅公众假期，唔系公众假期，礼拜六日啊休息嘅时光啊吓。咁啊大家亦都系一样嘅。咁啊无论系你几点翻工都好，快啲做完嘢，时间咧赚咗嘅就系自己嘅。咁所以咧做嘢快快手，千祈唔好拖啦。 晨光每日一格， 怎样可以令到一个人能够更加有智慧去到把握时间呢？不是没办法的、哦。不少的创业家呢，他们本身就是创业家，白手兴家。他们呢在善用时间方面的确确有很多独到之处的。例如他们将一些叫愿景或者想做的事情呢变成一些可以看到的东西。例如是怎样呢，现在的创业家，成功的创业家，即代表以前呢其实可能他白手兴家的时候都是没有电脑的。为什么人可以做得到呢？原因其实都是很简单，一张纸一支笔。他们将自己想做的事情呢大大的字贴在一些好写低了贴在一些很多眼的地方。一年的目标，然后分12个月，去到每一个步骤慢慢完成，然后可能到你1月份的时间、你再分4个星期入面你需要完成什么工作，2月份的时间这4个星期你又需要做什么工作，去到完成2月份的 target。 当你12个月过去了，你每一个星期都是能够达标的，那固然之、你计算冇错嘅话，你一年嗰个嘅计划嘅行程咧，应该系可以完成得到噶。佢哋就系凭住呢一种嘅方法同埋呢种嘅概念咧，去到令到自己更加接近成功同埋得到成功。今日嘅你会唔会用自己嘅一套嘅方法，去到令自己更加接近成功呢？成功的定义不是说一定要好像做生意的人个个白手兴家，哇家财万贯，不是的。成功可以是在你的界别里面成为了一位expert， 一位就专家。就算你是只不过是一个、你说喂我揸车的啫，搵食的啫，你一样是可以做到一个专家，认识每一条的道路。亦都咧就系保持住安全驾驶，每一次咧都系能够准时将你嘅客人或者将你嘅货件送到去一个嘅地方，你嘅口碑就一样会赢翻翻嚟。所以每一个人都会有佢哋自己成功嘅窍门嘅方法，个问题就系在于你会唔会肯落实去做，有冇呢个坚持嘅心，同埋有冇恒心。如果你愿意用翻以前白手兴家嘅人嘅方法嘅话，不妨攞支笔攞张纸写低，我先写低今日要完成嘅工作，踏出第一步。 谁来描述书，然后拉出尽快破衣做了纸，然后天空必会有一天，让年月张开写满诗。谁来描述笑？然后剪出一串尾巴做了笔，然后疆土必会有一片，可叫抑郁变做随意。谁来描述爱，宁愿也是前面，谁来愿要信，豪迈也是自然，原来明白了，要练美丽的字。气质早已渐流，枪刀剑会消失，唯有自己把握之不默。树身边都比不上草书写我大志，然后画天边。眼真轻早已痴，时间似水怎记得？唯有用我热血着墨，万卷书来提示一孤子心的意思。用 数书写我日子，谁来描述我藏在心中很壮阔的像卷子，纯白简单吹我放开点，让尘俗翻滚放有诗。谁来描述你凌晨中央很偏锋的很自拔，有人挥洒催你探些险，可叫爱上变做情意。谁来描述爱年年也是前年，谁来愿要睡豪迈也是自然，原来明白了要连美与丽的字。狂喜之早已知，矛枪刀剑会消失，唯有自己把握之不默。书生边都比不上草书写我大志，然后画纸难真轻早已知，时间似水怎记得，唯有用我意表着墨。埋怨说爱地是一孤立之心的意思，用草书写我是我要在世界一休，赶到刹那一关，千秋都想一生快乐胜过诗经，漂亮胜过山水。柔润亦带光，心中带浅，如何用诗词教的这美丽故事，人人可以亦总是一辈子。王羲之早已知，矛枪刀剑会消失，唯有自己把握之不默。书身边都比不上草书写我大志，然后画天边。人生轻早已知，时间似水怎记得，唯有用我意表着墨。埋怨说爱地是一孤立之心的意思，用草书写我日子。 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七分啊，继续收听紧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 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结结报纸有一个咧就系咁讲嘅，啲外电嚟嘅，佢就话到啦啊，养小朋友咧即系照顾小朋友咧就非常之要用力嘅，系嘅，我自己都明白嘅，我都系一位爸爸。咁近期一项嘅研究啊，咁啊就话到咯，啊养呢一个照顾仔咧，比照顾女咧就辛苦嘅。啊呢个研究睇下佢有啲咩发现啊吓。啊又话到咧，如果照顾仔嘅父母咧，衰老得比照顾女嘅即系照顾女儿嘅父母仲快、啊。啊！呢个咧就系嚟自一个哥伦比亚嘅叫研究结果嚟嘅，咁啊话到咧就需要照顾小朋友嘅爸爸妈妈啦，咁啊可能会老得更加快嘅，咁啊随住年龄嘅增长，咁啊照顾儿子嘅父母嘅大脑处理能力咧就下降得比照顾女儿嘅父母咧就快，哎呀，系咪啲心神去咗照顾做即系照顾细路仔咧？这个呢话是一个长达18年的智力测验来的。咁受访者入面有 82.3% 的父母最少都有一个的儿子。而六成受访的都是女性来的。咁受访者需要在研究入面就叫做解一些数学的难题啦。倒转返背呢个数字啦。并且呢就记得研究人员朗读的一些譬如单字啊，即是考虑那个记性咁样。 研究发现，咁父母越生得多儿子，大脑衰退嘅情况就越严重。佢哋有专家更加提到咧，就系如果没有儿子嘅父母相比嘅话咧，咁啊有多个儿子嘅父母认知能力退化得更加快，因此推论啊，儿子嘅数量同父母嘅健康状况嗰个中间嘅微妙关系。不过咧，其实呢一项嘅结果啊，同生理性别咧就冇乜特别关系嘅。咁啊，因为喺父母身上边咧观察到认知能力退化嘅情形。咁啊，除此之外咧，咁啊研究亦都指出啊，女儿能够提供更加多嘅社会支持同埋情感上面嘅支持，因此对于父母健康咧系有益嘅。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咧，女仔啊，有阵时咧就容易啲照顾屋企啊，男仔咧就可能好动啲嘅，哎，你要担心呢样，担心嗰样啊。我自己咧就有两个仔嘅，咁啊成日都听到其他啲父母咧就喺度讲就话系啊生女咧女又叫做快啲懂事啊，即系我哋香港人啊会咁讲啊，仔咧就有阵时诶俾啲时间佢啦，系啊佢走嚟走去咧辛苦啲啊，即系都有呢啲嘅说话嘅。咁但系同呢个研究系咪不谋而合咧？嗱，我唔敢讲，咁但系咧我自己就会觉得咧照顾小朋友咧，无论仔定系女咧都系辛苦。都是呢好视乎你本身的小朋友呢是不是那个好动的情况去到哪里。可能男仔呢会好动一点的，女仔呢就会温文一点的。但如果你说个女仔是男仔头的这样，那其实就可能会成为了这个调查呢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即是小路仔都不是说分男女啊，个个都喜欢走来走去的嘛。那如果你是喜欢走来走去的，那你想回自己小个你走来走去的，是啊。父母咧照顾你系真系辛苦嘅。 就快满头，就快受够，就拒绝绝手，别信剧透，别接受，就是缺口。我这一刻占有平衡宇宙，轻松的抗奏，重重宇宙，打破给我的旧节奏。Yeah.真世纪没故人，我要引领的角色，我要致敬的角色，我要跳舞跳到上我地，跳转每个宇宙拉阔，急急尘厨师主门万千以神，跳进结界继续建设，咬咬痕名嘴高层求星斗神，穿越角色穿越更我明白，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刚刚陪伴我角色， 去向不定那是我否，便为请纠正你是未跟丑， 原力炸开围城，南极万万不到再扭多两扭，以我每个宇宙意识当粒尘，咸蛋超人薯仔天神，看我进化各自注释，跟飞云如光反弹时刻可能穿越角色。 早上的时间来到就是6:23 Bench featuring 了黄淑曼的我在每个宇宙都，23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7%。 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Happy Friday 咁啊，有啲推介俾大家嘅，除咗咧就系行山嘅路线之外啊，或者啲户外活动咧，因为星期六日嘅天气咧都系唔错嘅，咁啊话到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咁所以户外活动嚟讲算系唔错啊吓。下星期一月及星期二风势颇大嘅，咁但系我都系中意啲室内运动，有冇啲活动可以介绍一下咧？唔知道你对于天文咧又啱唔啱啦？不过你放心，话咗介绍室内嘅嘢咧，就唔系话叫你又夹翻出去室外郊外嘅地方嗰度观星啊、睇星啊、吹风嘅，唔系嘅。如果你啊中意喺室内，但系都中意欣赏啲璀璨星光嘅话咧，啊呢个啱你啦。呢个咧就系香港太空馆咧咁啊举办嘅。 一個咧就叫做手持天象節目嘅環宇星空嘅門券嘅觀眾啦，咁可以咧就喺呢一個叫做安座天象廳，暢遊世界各地，欣賞群星閃耀嘅夜空。更加可以認識到咧，就係星空同埋身處地理緯度啊嗰個嘅關係啊！同時咧，佢有一個新嘅呢個叫做劇目啦，咁啊更加會衝出地球咧，就去到太空探索一下橫跨我哋天空嘅壯麗銀河嘅真正本質。好啦，睇翻今次呢、這、一個叫做環宇星空啦，咁佢咧個成個旅程咧就係由呢個北極光啊，非常之靚嘅北極光。如果喺太空館入邊睇咧，我啊覺得對版啊，成件事啱啦。咁会喺呢个冰岛嗰度出发啦，咁沿住北美至到夏威夷咧就南行啊，喺南十字同埋银河嘅叫做星光底下啦，跟住咧喺呢个星空亦都会飞到去咧就系玻利维亚啦，亦都会欣赏埋天空之镜，即系人哋真系外国嗰个天空之镜，即系唔系我哋香港影嘅水凼啦吓。好啦，欣赏咧就系大自然啊映照出嚟嘅一面镜。更加可以在这个大自然的一面镜那里又倒映这个宇宙和银河出来。最后呢那么剧目更加会去到澳洲和新西兰感受一下呢，就是再次看回这个南极光。那么今次呢环宇星空和梦幻极光呢就可以说是姊妹的作品。那么同样呢就加上音乐啊和展现出地球那种的美丽。太空館嘅劇目咧，其實我覺得都幾值得大家去睇嘅，因為佢唔係話有好強嘅一個劇情感啦，但係入邊咧絕對咧係我哋非常之喜歡睇嘅一種叫做大自然甚至乎宇宙嘅奧秘喺入面啊！咁如果你中意嘅，把握時間去睇啦。我咧就應該會嚇約定人去睇啦。太空館咧都真係由細陪到我大，個樣又冇乜點變，但入邊嘅內膽啊唔同咗啦。 長廊這個位置，問我或你導致爭吵，日夜如是，逼風彼此，誰可阻止激心刺耳？從來對你在意，但你沒有睿智，不斷扭曲原意。茫茫是一种预知，信任幻渺，好意思维持真意，博唇上的真切病态没法医。谁还想伤心多半天，爱重秒需竭，谁还想争执不要面，恨随时宣示，密切接触没限时，痛苦纠缠，仍为你在眼前，爱太曲折，谁宁愿心死都靠意，痛无法终结，谁宁愿分手中暂时，何以彼此那么仁慈，苦恋到现时，并非失去良知，何必带着导师。 何苦争执不要面，恨随时宣示，受够你的阻挡词，满口忠言，还望对骂到此，爱更加深切，明知生死都刻意，都无法终结。 欢迎云浩影呢首嘅歌曲嘅密切接触者。喺太空馆睇星又唔使惊，云浩影阻住你，云浩影叫 cloud 嘛。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嗱，听下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继续有白元浩早上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而家由李明友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全球要面对自二战结束以来最危险的十年。普京出席亚尔代论坛，并且发言，历时超过三小时。他表示，西方独霸世界事务的时代正在结束，单极世界正成为过去，人类处于历史门槛前。前面或者是二战结束之后最可怕、最不可预测，但同时都是重要的十年。普京又指，西方国家在乌克兰挑动战争，进行危险、血腥和安装的游戏，触发全球混乱。普京重申，俄罗斯并没有挑战西方精英，只是在这里捍卫存在的权利。普京在论坛上又谈及中国，只是中国为亲密朋友。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和到访的德国总理索尔茨会谈，双方表示欧盟成员国之间团结合作是解决能源危机的唯一途径。索尔茨表示，他肯定希腊在建设新的液化天然气站和连接管道的努力，并表示德国已经决定在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建设液化天然气码头，未来两年内重新开放燃煤电厂，以協助保障歐洲能源供應。索爾茨表示，相信歐盟能夠壓制天然氣價格投機性飆升，但同時強調需要進一步擴大使用可再生能源。米佐塔基斯表示，希望在11月底舉行的歐盟能源部長會議上解決是否設置天然氣價格上限問題。回來本港，政府宣布下個星期四起進一步放寬防疫措施，包括政府轄下的燒烤場地重開，亦都會解除餐飲和酒吧等表列處所的營業時間限制，宴會或者婚宴等活動台上影相的時候可以不用戴口罩。另外，本港新增6062宗新冠病毒確診，輸入個案佔375宗。政府說，過去一個星期本地感染和輸入個案都上升。至於入境政策會不會放寬至零加零，當局重申要謹慎考慮。一名21個月大的女童同時感染新冠和鼻病毒，出現思考症狀，需要使用呼吸機，正在醫院深切治療部留醫，暫時情況穩定，她已經接種兩劑新冠疫苗。而早前確診的一名31個月大男童情況仍然危殆，當局呼籲家長盡快安排子女接種新冠和流感疫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下星期一和星期二风势颇大。现时的气温23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境外事业存在风险，人生路不熟，好容易中火。投资物业不保证有回报，一个不好彩买楼花还可能会揀中烂尾楼添。买之前想清楚，考虑因素多罗罗，做足功课要够 smart。 想知多啲，上 osihk.eaa.org.hk 睇下啦。 我是 Jace 陈海泳，虽然疫情严重，但是只要大家快点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就可以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了。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国家广电总局组织指导创作剧集，陈国宝、黄千源、李庚希领衔主演。大考 四月嘅时候，高三嘅同学终于开学啦，大家都做好咗防护措施，重新返校。黄本忠呢边有六个学生未能够及时返学，当中包括要打工还债嘅高铭宇。究竟高铭宇最终能唔能够重返校园呢？ 大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两点，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6:36嘅时间啦，咁啊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加埋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翻到嚟嘅时间啦，咁啊白元浩打俾你啦，咁啊打俾边个咧？一阵间就打噶啦。而家先睇睇个天气方面先，天晴，日间干燥，最高嘅气温啊大概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啊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同埋干燥啦。嗱，下星期一以及星期二咧都系风势颇大噶。而家咧就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77%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咁啊属于三，哎哦几好、啊，因为前几日咧睇啲空气质素咧都系维持四啊五啊，咁啊我哋喺呢个即系环保署提供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个表上面咧，咁啊之前咧就前几日咧都系黄色嘅，意思即系话咧啲空气中啦、啊，中级度啊，一般啦、啊、咁样，而家咧翻到去三嘅时候咧都已经变翻做绿色啦。啊，情况啊相当之理想。咁啊，睇埋咧天文台喺九天天气预报方面啊，咁啊喺星期五六日咧都系大大嘅太阳，阳光普照。其后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同埋下个礼拜六嘅时间咧，即系都差唔多八天之后嘅事情啦，都系冇落雨嘅。咁啊，亦都咧就系云量方面咧少少。所以我头先咧，即系6:30之前咧，都同大家有讲过啦。咁啊，如果大家系要准备一啲叫做户外活动嘅时候咧，的而且确而家系一个几好嘅时间，可以 plan 下啊。到底星期今日星期五啦，星期六、星期日，如果你有空档嘅时间，可以去边一度玩乐一下咧？咁大家咧就可以趁住呢啲嘅机会咧，好好地去 plan 一 plan 啦吓。咁啊，把握叫做珍惜工作嘅时间，咁但系玩乐嘅时间咧，其实同样都系咁重要嘅。 晨光百科， 6:38嘅时间啦，白元老打俾你唔打住啦，因为晨光百科揭下揭下嘅时候咧，揭到有一版咧就讲呢一个嘅流星雨。其实咧，即系叫做一年四季都会有流星雨，问题系我哋啱唔啱嗰个地理位置同埋嗰个环境方面欣唔欣赏到啊？呢段时间亦都系欣赏流星雨嘅唔错嘅时间嚟嘅。咁之前咧，我亦都咧有同屋企人咧喺即系适当嘅位置睇下呢啲流星雨，俾我见到一粒。好啦，但系流星雨系啲咩嚟嘅咧？流星雨之所以会出现啊，就系因为地球碰上咗彗星，亦都有一啲嘅流星雨嘅母体咧系彗星以外嘅小天体嚟噶。 在太阳系当中留低的流星体，水星主要都是由冰块去到构成的，他们会在太阳系的中周期性就很快速地穿过的。当接近太阳的时间，太阳的热辐射就会令到他们的表面物质脱落，将大量的流星体残留在他们的轨道上面。即是一大粒流星飞过的时候，原你敢想啦，原本一粒的，不过太阳晒完之后好像粒皮甩了一炸出来。哦，甩了一炸出来之后，它们的残留就会继续在这个轨道上面，外面轨道即是它会继续行。于是乎太阳系就出现了多个的流星群。当它们在太空当中经过某一个流星群的时候，当地球在太空当中经过某一个流星群的时间，大量流星体就会落入地球的大气层，形成流星雨了。由于这些流星体和它们的母体彗星有大致相同的轨道，当它们进入地球的时间，就会由天空当中被称之为辐射点的位置散射出就是多粒的流星了。今天我自己看的那些流星雨都是一粒两粒一粒两粒一粒这样的，就是多的时候都是一个钟头二十粒，大家可以想象得到一分钟是六十秒，一粒流星大概划过天空的时候都是一秒，所以说多的时候你都要俾心机去到有些耐性看一下。不是说即是好像看那些日本电影你的名字一炸在个天空那里，不会的，一炸在个天空那里呢，咁就怕了，真都不知道会跌埋落嚟地球添。好啦，流星雨呢就根据辐射点所在的星座位置去到命名的。例如当辐射点位于鹰仙座的时间，我们就会叫这个流星雨做鹰仙座流星雨。流星雨的流星数量和它的母体彗星的轨道上面就留低了流星体的数量是有关的。虽然彗星在每一次回归的时间都会补充一些新的流星群，所以不会说落完之后没了会补充的，就是会 feel 下水这样的，会 feel 满这样的。但是彗星都有不同的寿命的，是啊，你樽水如果你不断倒的时候呢，那个桶啊倒落个樽嗰度，个桶都会冇水噶嘛。加上流星群亦都会受到太阳系当中其他嘅行星啊，例如系木星咁样，作出唔同程度嘅干扰，令到我哋咧有阵时都难以预测到地球会点样经过呢一啲嘅流星群噶。好啦，咁天文台或者系天文学家都好叻嘅，经过多年嘅观察之后啦，大致掌握咗一啲主要流星群嘅特性，因此亦都可以咧就系大致作出一啲嘅预测噶噃。如果有埋預測嘅話，咁啊，梗係更加好啦。而家咧，其實好多都係超級電腦去到做噶。例如歷史上面咧，有幾次獅子座流星雨都係啱啱好咧就33年嘅，包括咧就係1833年11月啦、1966年11月同埋1998年11月，亦都包括咧就係1999年同埋2001年嘅。不過就可能規模細啲啦。原來咧呢、這個咧就係根據佢哋母體彗星啊。的33年公转周期咧系有关噶，所以咧相信喺2032年，而家几多年啊？2032年左右有机会再次出现大规模嘅狮子座流星雨。上次睇嘅时候咧，即系真系大规模，应该系1998年啦。嗰阵时咧就我都真系仲系僆仔啦，读紧书。咁但系咧，我都唔记得传媒有冇讲到，就话唔知要等几多年啊咁样。好，我就俾多10年时间。等多10年去到呢个2032年嘅11月，真系啱啱11月，而家都10月28啦。咁啊，等呢个大规模嘅狮子座流星雨。天文学家咧就描述流星雨嘅雨量啊，即系虽然佢唔系真系落雨啦，但系既然叫流星雨啦，都会用翻啲雨量咧，去到咧就系描述翻呢一件嘅事情嘅。咁啊，会议咧就天顶每小时出现率啊。去到表达咩叫天顶每小时出现率呢？呢个一个咧就假设一名观察者喺极黑同埋毫无遮挡嘅天空底下，香港好难做到完全极黑噶吓。咁但系当流星雨辐射点位于天顶位置嘅时间，所能够见得到流星数目嘅一小时嘅推算嚟嘅，所以咧就话到啦，有阵时会喂呢个流星雨啊。会有一小时20粒嘅，咁其实佢哋就係咁样去到计算出嚟㗎。有陣时劲起上嚟嘅时间呢，就会见到每小时呢就出现率，即係厉害嘅时候会去到100粒嘅左右㗎。 即係你有機會咧，即係真係同時睇到幾粒流星咧，去到劃過嘅。咁如果你話仲要加埋冇雲遮住啦，有雲遮住你幾好嘅流星雨，你都冇辦法睇得到啦。而家叫雨量較低的流星雨群呢，每一個鐘頭出現率呢其實都可能叫做個位數嘅啫，可能每個鐘頭出現你發覺喂一粒咁樣，咁一粒就慘啦，咁你都計到一個鐘頭有幾多分鐘，一分鐘係60秒，咁你即係睇到你就望住，住你望嗰個位呢係咁啱係嗰粒流星飛過，你又冇眨眼，咁個天空好大㗎嘛，唔係淨係你睇東面㗎嘛，咁可能佢喺西面嗰度雪一聲又飛過，咁所以都嗰啲嘅機率就低啲啦。咁叫做唔知道你會唔會有興趣呢，即係捕捉下多啲流星雨嘅機會呀。咁我自己都有興趣嘅，所以呢即係照上個禮拜嘅時候先至走去望下個天，望天打卦嘅時候呢又俾我見到一粒喎，係開心嘅呢啲，咁都係一啲嘅美好嘅回憶嚟嘅，希望大家都有一樣多啲美好嘅回憶。 分手也细微， 听呢首即系 Eason 唱重口味嘅时候咧，即系唱到胜利胜利嗰句咧，都冇乜特别有啲咩感觉。但系听Six Eric Cole 佢哋呢个版本嘅时候咧，硬系觉得佢哋好似嗌紧韩国嗰个明星胜利胜利，好似嗌 fans 嗌佢咁样啊。 B B B 啊，你睇下餐牌仲有咩想食啊？要唔要试个甜品啊 ？B B， 有你同我一齐食，我觉得咧，连啱啱碟椒盐猪扒都系甜噶。 我都有同感啊！啊，不过咁噃，饮食对足球员嚟讲咧，就可以有好大嘅影响噶。 哇 ，B B， 你真系博学多才啊！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上帝之手决战 V A R》， 主持冯杰、林普斯。 今集会同大家讲下饮食同足球员嘅关系，以及一啲故事。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白元浩，我好喜欢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 时间来到早上的6:49啊，晨光第一线今天早上都有职场 KOL 系列，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 KOL 系列啦，咁啊亦都邀请到咧就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子豪 ，Sunny Sir， 早晨。 早晨啊，小白小白。 系上一个 course 咧，最紧要做人系有始有终嘅。咁啊，我哋听紧呢一个叫做山艺嘅领队牌啦，三级嗰、那个。 系。 我啊想，即系唔知可唔可以咧听到上去呢个教练牌？咁如果今日听唔埋，即系听唔晒嘅话咧，今日可以留翻下个星期咧。但系有始有终。 系。 我哋听晒个 syllabus 先，即系等啲听众可以选择啊，到底呢啲嘅教练啊，呢一类型嘅工作啊，甚至乎你纯粹为兴趣嘅都得嘅，啱唔啱自己？咁啊，呢一个三级嘅领队牌啦，其实仲有啲咩我哋需要系特别兼顾嘅咧？ 上次讲到系带队技巧啦，教学技巧啦，咁、 啊、 其实咧仲有，譬如你对意外事件嘅急救啦。 啊 咁因为好多时候你带队咧，系真系会有一少少嘅意外发生嘅。 咁使唔使考埋个急救牌？使唔使考埋噶？ 系，我哋通常都会建议佢哋再去读嘅。 哦， 啊，咁因为我哋讲紧嘅就系、是叫做野外急救。 嗯。 咁野外急救同一般基本急救嘅分别咧，就系、是、野外急救咧，你冇乜架撑。 嗯。 啊，你都要谂办法去处理咗，稳定嗰个伤势先。 嗯。 咁而你哋，或者我哋啊，一直学紧嘅基本急救咧，因为香港政府劳工处批嘅就得几个型嘅啫嘛。 系。 咁但系我哋都建议大家学埋嗰、那个。 嗯。 啊，因为你习惯咗做多啲，做多啲，学多啲咧，其实就冇坏嘅。 系啊，系啊，一定系啊。 啊，咁我哋即系，所以我同学仔咧嚟做上三级嘅时候咧，咁佢就哇，乜仲要上嘅咩？唔系齐晒嘅咧咩咁？咁、 哦、 啊，最紧要学多啲，因为唔同导师教嘅手法可能有啲唔同。 哦、 最好就集国家大成，然后留翻套属于你自己，而你觉得舒适而记嘅方式， 系有自己风味嘅士呆佬啊吓。咁但系如果话我问多一句先，嗰、啲野外急救咧，我成日睇亲，譬如拍戏咩都好啦，逢身喺野外做急救咧，一定有啲树枝喺度绑呢样，绑住手，绑住只脚，咁又话咩固定啊咁样。其实系咪真系有呢啲方法，定系其实都系纯粹电影效果啦嗰啲？ 哦，咁又唔系噶，真系噶， 哦，真系 有，真系有的。因为如果你睇呢啲系洋人拍戏咧，佢哋做资料搜集咧，就真系会有呢啲资料搜集系真嘅。 系， 咁佢哋咧都会执啲最后粗壮嘅树枝，假设佢嗰个小腿骨折啦，咁佢就会固定伤枝。 嗯， 咁啊，香港基本急救即系啲 basic first aid 咧，佢哋教咧就将两只脚拼埋一齐嘛。 嗯， 咁即系我哋喺意外急救唔咁做咧。 嗯， 因为你咁做嘅话，佢行唔到， 行唔到路啊，系 啊。啊，唔怕佢整亲，仲要行路咁。有好多情况之下咧，系冇救援队啦， 系啊， 或者救援队系好耐先嚟到啦，或者佢点样熬落去一啲即系安全嘅地方啦，咁，所以其实就未必好似大家想象咁嘅，一嚟到就包到冚晒，然后上床，跟住就、哦抌佢落去咁样， 嗯， 抬床就我哋喺嘅急救里边咧就好少用得着， 哦。 因为你要逗住佢行唔到嘅，其实好难走嘅。 系、 哦，所以香港嘅消防系好犀利嘅。 系， 即系佢哋要练咗张台床啦，又要喺个崎岖嘅环境里边啦，将个市民斗抬走啦咁。 嗯， 呢个就十分之耗力同埋细即系浪费，唔系浪费时间，要用好多时间人力物力先得做得到一件事。 哦、我试过啊。我曾經試過一次咧，就係民安隊咁就喺個山上邊咧，就真係好似阿 Sandy Sir 話齋，又要 set 曬大嘅繩啊，跟住有曬嗰啲床啊，咁我就瞓喺嗰度，跟住咧佢哋就喺半空嗰度吊我咯，吊我落個山腳嗰度咁樣。我都曾經試過一次，但係點解咧？拍攝啫，唔係我受傷，拍攝啫， 係啦。 咁所以我都抱住一個。興奮嘅心情咧，就試咗嗰次嘅台場嘅經驗，即係真係正如新年誰話齋，如果咧係真係喺山上邊嘅話咧，咁基本上你要去一個安全地方，可能即係急救方面要留翻你一隻腳去到 行啊，慢慢去啲安全嘅位置啦。但我上次因為有台牆台床喺度嘅時候咧，咁啊民安隊嗰邊嘅負責人其實佢哋都係將我只腳咧即係綁得很好，即係安全第一，咁就運我落去個山腳嗰度嘅喎。 因為喺床上面佢驚你喐啊。 係啊，應該係啊。 佢就會五花大綁咁啦，去綁死曬佢。 係啦、啊，我上次唔好意思咯，我知自己咁鬼重，要啲人 有。你唔算，你唔算。真 係 唔算啦、啊， 系。 我嗰时去美国上堂嘅时候都系学呢啲嘢啦，咁佢哋都一定拣我、 啊 哦，因为即系成班洋人当中，你最轻噶啦，咁 好 轻噶。佢哋绑咗我之后就已经掹我出去嗰个崖边啦。跟住我望落去，哇，几百尺嘅深崖。跟住嗰个指挥就话未得，未得，未得、 啊。 就攞只，跟住佢哋就听到以为落，即系捞单，跟住 一齐放手。 你都未得，你就掹我落去，跟住好惊，跟住哦 ，sorry， 又掹翻我转头。 啊，呢啲经历啊，都几有趣。咁但系如果你话头先讲紧嗰个三级领队牌咧，其实仲有啲咩我哋系涉猎到嘅咧？ 教学啦，上次都有讲过啦。咁呢个系小组个人嘅教学，即系可能你要跟入队里边啦，同个同学仔你教佢嘢啦。上次我哋有讲过嘅，你能够将件事好完完整整咁教俾另一个人，教识佢咧。嗰件事就是你的啦，是跟你一世的啦。 是。 咁我哋就会讲緊教育技巧啦。 是。 究竟佢自己点样处理件事啦。 嗯。 仲有系急救啦，装备啦，最紧要系多咗个叫绳索系统。 绳索系统。啊，就是我上次见到民安队嗰一架嘅绳索滑轮，系咪就系嗰啲呢？ 啊，绳索滑轮系我哋另一个课堂啦。 哦。 因为再深啲㗎啦，嗰度我哋有个叫山嘅混合绳索科。咁嗰边就系我哋自己即系啲同学仔好有兴趣，好中意去玩绳索， 嗯， 咁就会再去再开个科，再研究，再玩啦。 哦，我有阵时 山艺嗰啲唔同嘅， 系我有阵时见过咧，行经呢、這个大埔旧路，即系马骝山之后再入多少少咧，咁我见到有嗰度有条天行人天桥嚟嘅，有唔少人喺嗰度练习，喺、哦、度上落，即系用游绳上落嘅、哦，系咪？ 嗰、哦、个又唔系我哋，唔系我哋。 但系佢哋嗰个系咪即系咁样游绳？其实都系啲山艺嘢嚟噶嘛，系嘛？ 唔算，佢哋系另外一啲叫做绳索技术，佢叫 wood asset， 系一啲工业绳索系统嚟嘅。 哦，另外一样嘢嚟 嘅。因为佢哋好重型嘅架撑啦，仲好重嘅装备啦，咁。 嗯。 但系呢啲装备我哋上唔到山。 嗯。 即系我哋就全类一啲偷轻嘅方法，一两只有锁扣啊，一啲安全扁带啊，甚至乎有时候连安全带都未必会带，系啲叫扁带，咁啊用嚟做成即系要临时空带啊，即系全部都系最轻艇嘅嘢，咁喺个山度一条绳啊，跟住几只扣啊，点样可以将你自己由一个高地完整下降落去嘅地方，或者你向上攀嘅时候，你个队友点样去防护你啊？ 哦，咁样嘅。 系啦，即系呢啲系好简单而又要快脆 setting。我哋要求个同学仔去 set 一个防护点，啊，连埋一个设置安全系统，大概需几分钟啦，即系五到八分钟啦，就要佢完成噶啦。 咁快噶要？ 我其实慢噶啦。 吓， 我计个时啦，应该系两分钟就 set 完一套嘢噶啦。 哇，咁真系要好专业喎。咁系嘅，始终喺山上边，你靠嘅都系靠自己多噶。 因为那套系统为什么要这么快呢，就不是说并抽。只不过是我真的有一次是用 在雷雨情况之下。 嗯。 是突然之间有雷雨，那我们在那个间那里想着离开。 嗯。 好大雨，黑云就停在我们头顶那里。 啊。 那就唯有即刻揽住，然后就用条绳放啲同学仔落去。 哇，好惊险喎，呢啲都系。 惊险、啊、最惊险就是期间有一对夫妇，我好记得嘅。我们上咗去之后呢，我们个个有头盔，有晒安全带。佢两个就徒手爬咗上去之后咧，上咗去，咁我就放晒我啲同学落去啦，跟住喺度等，佢哋会唔会翻落嚟？结果真系翻落嚟。咁、 啊、 我就讲，不如咁啦，我放你落去啦，因为嗰度墙大概有成二十米高。 吓、啊，哇！佢同埋，如果你话落雨嘅话咧，佢哋爬上嚟 系落雨， 落雨嗰一定系跣嘅。 佢话唔使，我话好啦，我帮你啦咁。咁、 啊、 当时就我揼住雨，就放咗佢个先生啦，放埋个太太落去时，放太太落去嘅时候咧。佢就即系我 feel 到个条绳咧，系跌咗几次，吓、 啊， 即系好似突然间有人掹掹你最力咁啊，因为佢失足， 吓、 啊，好似条绳吊住佢，咁、 哦、 我心谂啊，如果你冇条绳咧，你就可能会跌伤，但未必会即系严重嘅，可能会跌伤、擦伤， 系都唔好啊， 系啊，咁嗰次我就冇咗个手提电话啦，部、啊、手机又个相机都冇埋啊， 哎呀，不过 挂住揼。

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8嘅时间啦吓，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喺星期五嘅早上，继续都会有白泉路喺度，然后交通组亦都会有同事过埋嚟。今日朝头早咧，抽到呢一支签嘅就系 Irene 啊，早晨 Irene， 早晨小白，早晨大家， 你好、啊、 大家好啊。 你啊，梗係好啦！見到我哋， 你唔好咩？一陣間先同你講啊，係你好似唔係幾好喎，富富氣氣啊，講交通先嚇。 我梗係唔係啦，我從來都唔晦氣嘅，你放心。 得、啊、得， 我個人啊最開心嘅，係喂，先講交通先。 係咁啊，隧道方面咧，而家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去九龍暫時暢順嘅，九龍入口淨係收費廣場多車啲啦。將軍澳隧道去觀塘方向，將軍澳入口龍尾喺欣怡花園。咁啊，一般路面交通情況提下大家啦。九龍油麻地。窝打路道因为部分路段有啲紧急维修啊，窝打路道去海旁方向近住新田地街嘅慢线咧，仍然有封路措施。仲有就系港岛中区嘅江乐道中，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呢，都系有啲紧急维修啦，慢线都系有封路措施嘅。小白， 咁、嗯、啊，交通方面都系大致正常啦， 系啊， 其他嗰啲都系恒常龙尾啦， 系 嘛，咁啊都系留意住嘅恒常龙尾啊，将军澳啦，咁不过咧，我相信咧，我都好期待，十一月咧就系咪通车啊？ 通车 十一月将军澳嗰边嗰个张南隧道系嘛？嗰、那个位置啦， 应该就 系 啦。 系啦，咁如果佢通车之后咧，咁而家我哋成日都会听到话将军澳个龙尾喺电话机楼啊， 会松一松噶嘛？ 系啊， 希望系咁啦，应该相信都会系嘅。 下个月啊，我都好期待。为将我自己唔系住将军澳嘅，但系我都好戥住将军澳嘅朋友咧， 即 系开心啊！即系大家都觉得喂，期待已久咧，唔需要再净系得个选择多咗嘅路线咧，系、可以舒缓嗰个交通嘅情况啊！ 系啊，咁啊压力冇咁大啦。讲开头先啊，我哋未开咪之前，我话你都压力好大，有阵时都会晦晦气。你话唔系喎？你头先讲咩话？ 我从来唔晦气嘅。 唔系咯，嗱我话，坐好张凳啦，你坐嗰度唔得嘅咩？咁你同我咁讲噶，不过我冇答你啊。吓讲咗你都唔知咧，即系你压力太大啦。 哦， 系啊，咁我样样人都开心啊嘛，所以我又冇出声，咁知你压力大咁。 哦，我压力都冇乜噶咋，因为其实交通组啲同事， 你自己唔知噶，好似啲条话，我冇嘢嘅。 交通组啲同事不嬲都系坐呢个位噶。 我而家唔系讲呢间房，喺另一间房啊，你唔记得啦？ 我唔系啊，因为嗰张凳咧，我自己不嬲坐接凳嘅。咁、如果平时啲同事过嚟咧，就坐有碌嗰啲凳嘅。咁、我咧我就担心你都系平时坐惯有碌嗰张凳。 咁啊，张啊，你坐嗰张啦。 咁啊，梗系即刻攞走我自己嗰张。 唔系、好似系我自己攞嘅，同埋你叫我唔好坐嗰张凳。 唔会啊，唔会，放心。 哇，你真系擘大眼讲大话。 我 算啦，唔好讲嗰啲啦， 讲 啲开心嘢好唔好？系啊，你咁大压力咧，我不如带你去玩。 我真系冇压力咧。 算啦，你有冇自己知下？ 你都系，你都压力大啊。 我都觉得系啊，我自己俾自己。 咁讲翻个咩先啦？其他 冇啊，带大家玩下啦。咁啊，今日星期五啊嘛，星期六有啲朋友咧就放假。咁你唔放假好啦，咁但系人哋要放假噶嘛，咁啊。都聽聽啦，好唔好？講下啲唔同區嘅交通啊，或者玩樂嘅嘢啊。 好啊，好啊，好啊。 咁啊，近近地去港島數碼港啊。 哦， 都幾近嘅，其實都。 如果住港島嘅人嘅話咧，咁梗係近啦。如果你話住新界北嘅人，就好難同你講話近喎。 嗱，其實咁嘅，嗱，如果放假有啲朋友可能選擇去西貢，係咪？西貢成日塞車㗎。係 啊。 去長洲好多人啊。 西貢有一樣嘢都要注意喎，因為西貢嘅交通咧，佢禮拜六日嘅時間會實施咧，就係不同嘅道路改道嘅。咁、有機會咧，平時行慣呢一條路啊，我係咁轉彎㗎啦。但禮拜六日或者公眾假期有機會咧，係因為實施臨時改道咧，就有啲地方唔同咗，或者唔准停車，又或者唔准泊車。咁呢個咧，駕駛人士就要小心啦。所以就算譬如假期嘅時候，我去西貢咧，我都唔會選擇駕駛，因為我怕睇路牌睇唔切啊！ 叻喎，俾個 like 你啊！你都醒喎，即係小白，即係你知道，即係平時即係我意思，即係假期嗰啲，你都會入去玩，但係就唔選擇 去啊 揸車啦， 去啊！ 但係 OK， 你唔揸車 因為又揾唔到車位， 啱啊，100分啊！就算你行都好啦，其實都係即係你唔係行嘅意思，即係你搭公共交通工具都人多噶嘛。所以我點解近近地去數碼港咧？數碼港好似好遠，其實真係好近嘅啫。港島西區啫嘛。咁如果你真係我真係想揸車喎，嗰度有位泊嘅，咁你可以自費啦。或者嗰度商場用啲消費咧去換啲優惠嘅泊車啦，同埋最好啦公共交通工具搭巴士得、地鐵得、專線小巴，真係非常好，同埋適合一家大細呢個先緊要啊！即係嗰度咧即係數碼港嗰邊咧有個海濱公園啊嘛，除一家大細咁啊帶啲嗰啲長老啦，同埋小朋友啦，同埋仲有咩？仲有乜嘢？ 长老系啊，咁啊，同埋仲有咩？同屋企嗰个。嗰只狗狗啊，歡迎佢哋噶，呢個都好緊要。 即係寵物友善嘅， 係啦，咁所以咪可以帶埋佢哋去，咪所以都幾 happy 咯。咁你可以嗰度野餐，好大個草地啦，可以去放空下啦，野餐又得啦。哎，我就仲想 hea 啲啊，咁嗰度有商場，咁你咪去可能睇下戲啦。疫情之前我就知道嗰度咧戲院咧喺啲假期六日咧就會喺户外嗰度咧就有一睇電影嘅，而家唔係咁清楚啦。 嗰度啲戲院咧我都知道個觀感上係做得都唔錯嘅， 係即係 係啊，我都有啲朋友 超啲啦，所謂 係啦，有啲朋友都讚噶，又話呢個位係幾好啊，甚至乎有啲朋友就話喂，其實喺機場嗰度都 哇，機場真係遠啊，機場哇好遠。搭成個快極都成個鐘，但係數碼港就唔使嘅。 數碼港如果對於新界嘅朋友嚟講，真係遠咧。 O K， 但係你搭車都方便啊嘛。 但係鐵路唔係去到呢個香港大學，跟住堅尼地城嘅啫。 係啦，咁你都可以，你可以轉車咁啊。我想講下啦。咁嗱，如果港島嘅朋友，咁你香港仔啊、淺水灣啊、赤柱、堅尼地城、中環出發嘅話咧，有巴士線嘅，有73啦、30 X 啦、69 A。小巴啦，港鐵咁啊，去到堅尼地城啊，嗰度咪可以搭車咯。我意思轉車啦。咁銅鑼灣嘅話咧，可以坐69 X 啦，或者10號巴士。鲗魚涌、太古城、北角嘅就可以坐呢個42號 C， 大家其實平可以揾到。不過呢個係平日嘅。咁如果九龍嘅點啊，或者九龍新界旺角出發可以搭啊，好啊，有呢個瑞巴970就可以喺蘇屋村啦，去到數碼港嘅。平日咧就可以搭107P 嘅，限於平日啦，同埋星期六啦嚇。小西灣嗰邊咧有49號 X， 其實真係方便，我覺得，即係相對嚟講都係咯。咁啊，唔使即係山長水遠，又要搭車，又成攪都攪攪。 係咁啊，大家就選擇翻自己想去嘅地方啦嚇。咁啊， 今日講住咁多啦。 好啊好啊，得唔該曬 Irene。咁啊，天氣方面問一問阿 O 先，早晨啊 O。 喂，早晨啊，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听众朋友， 早晨啊， Happy Friday， 系 Happy Friday， 23度嘅气温，今日星期五啦，咁啊出边嘅天气如何咧？ 继续系正嘅，蓝天白云都会 OK 啦，咁啊，但系今日大风少少啊吓，咁啊，收机旁边嘅你咧就着翻件风褛咧，就有备无患啦，咁啊，身边真系有啲朋友咧请咗礼拜五假睇翻工，咁啊，但系咧都晨早咁样就去咗行山啦，或者去 camping 啦，咁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哋向往咧此刻嘅好天气咧，其实可能系玩到三四个礼拜到啦，即系最长啦。因为嚟紧啊，即系会有机会入冬啦，入冬啊冻冰冰咧，大家唔想去 camping 噶嘛。你去 camping 都要劳师动众，又要带个 campsite 啊，跟住又要攞好多唔同器材啊。咁你知依家好多嗰啲山系嘅嘢咧，有凳啊，有台啊， 系啊， 即系煲咖啡嗰个壶咧都要整埋。 究竟那個壺最重要啊！你知唔知點解？因為那個壺咧，通常而家啲 pattern 就整得好鬼靚嘅 design， 嗰個就過嚟打卡噶。其實煲唔煲到咖啡都係第二樣嘢啊。 係啊，冇錯冇，可能係開一罐嗰啲即飲嗰啲啊，飲嗰啲唔係即溶喎。 係啊即飲嗰啲就扮煲出嚟咯。 可能就係咁啊。總之唔緊要啦，大家開心就好啊。大家又好，真係 camping 享受下嗰個大自然郊外嘅生態都好啦。 啊、 希望繼續 keep 住好天氣好心情嚇、啊。好，詳細啲嘢俾翻小朋友。 好好，出邊大風，快啲翻入嚟啦嚇！唔該曬哦。咁啊，而家咧就早上嘅7:16啦。咁啊，見到出邊嘅天氣預測方面啊，天晴乾燥，最高嘅氣温啊大概29度啦。咁啊，不過咧日間嘅時候咧，有陣時啲太陽一曬落嚟，咁而家有陣時冇乜雲咧，我都覺得日頭係熱嘅。咁啊，即係表示咗個早晚温差，我都覺得犀利啊。因為朝頭早起身我翻工咧，我都覺得會寒寒地喎咁樣。好啦，咁啊吹和緩東至到東北風嘅，咁啊離岸風勢。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咧就天晴干燥，下星期一以及星期二风势颇大噶，咁啊而家咧就见到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咁啊属于咧呢一个嘅低水平嚟嘅，咁啊见到天文台嘅九点天气预报方面啦，咁啊未来几日咧，咁啊天气咧都系大大个太阳咧就照住我哋嘅，咁所以咧呢一个户外活动咧，其实大家都可以谂下啦吓，咁啊可以咧就吸收。下啲陽光同埋空氣嘅氣息啦，咁啊要到下個星期六嘅時間咧，其實天氣都仲係好嘅，所以咧大家呢段時間就可以好地享受咧就陽光與白雲帶俾你嘅快樂啦。早上嘅時候咧，亦都有我哋晨光大學喎，今日朝頭早啊，周樹佳佳哥咧會出現喺我哋晨光大學噶。 晨光大學。 今朝晨光大学，我哋电话侧边已经打咗俾民间风俗研究者啊，周树佳，佳哥，早晨。 早晨，各位你好。 你好啊，我啊有疑问啦。我发觉咧，即系喺新界方面，原居民嗰啲姓氏，我哋梗系讲好多啦。咁但系咧，我之前有提过姓邓噶喎。哦， 系 咁啱咧。其实我前嗰排咧，又周围游历嘅时候，又见到咧，都系原居民。 系 佢又系姓邓嘅。但嗰个嘅位置咧，就喺横台山嗰边。其实新界嗰边嗰啲姓邓，其实系咪都系一个祖宗定系点嘅咧？嗬。 嗱，香港姓邓嘅村落都好多嘅。 吓。 咁但系咧，佢哋主要咧就系即系原居民啦吓。 吓。 就分为两犯人嘅。 哦，两个派系嘅。 系啦，一班咧系我哋叫做围头，或者叫做本地。 系。 咁咧，佢哋嘅祖先咧，喺明朝就之前已经落咗嚟噶啦。 明朝之前。 明朝之前落嚟噶。嗱，一班咧就是、客家人。 系。 佢哋嘅祖先咧，绝大部分咧都系喺康熙，即系清朝康熙之后先落嚟住嘅。 即系迟啲喎，呢个。 迟好多噶。住幾百年㗎，好啦，咁你頭先講咧，橫台山嗰班姓鄧嘅村民咧，佢哋屬於客家人，咁佢嘅祖先咧，大部分都喺清朝初年先落香港居住嘅，咁你話佢哋係咪同一個祖宗咧？係嘅，即係幾百年前，可能係同一個祖宗嘅，但係慢慢咧就分支咗啦，咁咧錦田嗰班姓鄧嘅家族啦，佢嘅祖先就喺江西落嚟嘅。但系横台山咧就唔系啦，佢哋咧就系客家人啦，咁佢哋应该就喺早期咧就喺福建，跟住落嚟喺广东咧就系喺惠州啊一带，跟住再落嚟香港。 咁、哦、完全冇相关噶，两班人系。 好耐好耐以前系同一个太公啦，即、 哦、 系可能系去到宋朝嗰时候系同一个太公嘅、 哦。真系五百年前是一家喎、啊，吓。 系啊系啊，慢慢分支咁样咯。 系咁，佢哋有啲咩特色咧？即系譬如两边唔同姓邓嘅喺传统习俗啊、风俗啊、各方面。 咁其實咧，主要特色咧就係佢哋講嘅話啦。咁我哋知啦，長期嗰啲住咗咁多年、幾百年落嚟香港啲，佢哋就會講圍頭話啦，我哋叫做。咁啊，近似係東莞嘅東莞話咁樣啦。但係呢班客家人咧，咁係最簡單啦，客家話。客家話咁，佢哋自成嘅一個體系咁樣嘅咯。咁啊就係喺就係惠州啊嗰邊咧，住嗰啲流行啊咁地方啊，或者係嗰啲再北上少少嘅咩五華梅縣嗰邊嗰啲話，嗰啲山區嗰啲話咪客家話咯，咁啊唔同啦。咁講真，你同細節同我講咧，我啊冇研究啊，我都唔識，但係聽落去客圍頭話就容易聽少少嘅。即係近似我哋白話嘅，係、 哦、 啊，客家話咧就聽得多都估到嘅，同埋都幾好聽嘅啲話。佢讀啲書咧，讀啲詩篇咧、客家話讀又好聽嘅。 係，我冇聽過喎、 哦。因為我有時跟佢哋去喺佢哋拜山啊。咁咧，佢哋橫台山姓鄧話，佢哋拜山喎。咁佢咧都仍有讀足文嘅，即係好似圍頭村嗰啲仍有讀足文嘅、雖然佢客家人，咁咧佢用客家話嚟讀啊都好悦意嘅。 佢哋係喺啲咩節日入面重要日子去到讀呢啲？ 嗱，佢哋咧就主要都係拜山先係讀嘅啫、 啊。 就冇啊！佢已經佢呢條村咧，呢條橫台山度咧，其實有幾條村嘅。即係佢分咗好似五條村嘅。咁姓鄧啊，咁咧，但係咧就佢哋咧就已經係冇拜祠堂，即係冇祠祭嘅。咁咧只係墓祭。咁佢拜山嘅時候咧，佢又會讀中文嘅。咁、 哦、 香港而家客家人拜山读足文嘅咧，我嘅考察咧就已经系相当之罕见嘅啦。系、 哦、 啊，除咗佢哋仲有系龙鼓滩姓刘嘅，即系以前阿发叔嗰条村啦，嗰堆啊，嗰边啊，佢哋仲系有咁嘅古传统嘅。 哦， 系啊， 其实要佢哋用翻客家文、客家话读咧，都有啲难，但而家都仲 OK 啊。但如果你話隔咗幾十年之後，連啊佢哋嘅下一代係咪都係 哦好惆悵啊？ 係啊，要逼佢哋識客家話喎、 哦。係啊，因為其實而家讀客家話嗰啲咧，其實都係已經70歲到嘅，60、70歲嘅。 哇！ 即係好似我咁嘅年紀，譬如50多歲，能夠講客家話，實真係唔多。 嗯， 真係唔多。偶一我見到，咁後生都識講客家話咧，係咩情況咧？喺外國翻嚟。 哇！竟然啊！ 是因为他们在外国移了民，他们早上即是他们阿爸阿爷都已经移居在外国的啦。咁、他们的社群呢那边呢小啊。咁所以呢他仍然是保留住用客家话沟通的。 哇。 所以呢后生仔呢 做客家话做刘李哥喺香港长大嗰啲好多嘅。 哇！咁迟啲可能要请枪、哦，佢哋即系喺外国翻唔到嚟，可能要佢哋视像去到帮我读中文、哦。 系啊，即系有时，所以我见到咦咁后生，全家刘家话咁流利嘅，咁即系通常都啱，都撞到噶啦，都系喺外国翻嚟嘅。 哦，咁几边嘅，譬如唔同嘅姓邓啦，佢哋除咗系譬如读中文之外啦，仲有啲譬如大时大节，佢哋过嘅方法又会系唔同啊？ 嗯，啊，横台山咧最重要咧就系清明同埋重阳拜山啦。 系啊， 咁咧同埋咧，佢哋仲有一样嘢嘅，佢仍然。就是保留到的，因为这条书很正，很多旧东西的，就是煮盘菜，蒸炆猪肉啊，客家炆猪肉， 是。 那他们还有几，还有部分的村落或者祖堂呢，是仍然是有拜完山有炆猪肉分的。咁樣嘅，咁啊，咁啊，幾好！但係呢兩年因為疫情啦，咁啊唔敢啦，咁啊靜曬啦。 嗯，我成日都喺度諗咧，圍村啊嗰啲圍頭位置咧，其實佢哋煮飯，我見佢哋因為入邊好多咧，叫佢啲文物啊，或者甚至乎以前啲建築咧，都有唔少都仲保存得幾好喎。特別係佢哋成日講嗰啲爐灶啊，好大個嗰啲爐灶咧，其實因為以前係燒柴噶嘛。我有曾經喺荔枝窩，荔枝窩達亞係都知喺邊度啦。咁荔枝窩嘅位置，我見過啲真係仲係有燒柴嘅爐灶，而係運作緊。 有嘅，佢哋認為用柴嚟做飯啊，或者係炆豬肉咧，係正好多嘅。 哦，即係佢哋仲有呢一個嘅傳統，都係用柴。 唔係淨係橫頭山㗎，香港仲有好多客家村咧，仍然係會燒柴去炆豬肉㗎。 哦， 仍然有。十幾條起碼都有， 哇！咁多添啊！ 咁啊唔算多，因為香港有幾百條客家村，得翻十幾條，其實真係得十分一都唔夠。 咁佢啲柴喺邊度嚟啊？因為我喺如果外國嘅話咧，燒柴嗰啲咧，佢哋就通常都係 執啊， 係啦，佢哋同直接同供應商買嘅。 哦，先同 供應商買，咁已經劈好曬，好靚啊咁樣。咁如果你唔夠嘅，你先去森林嗰度自己執嘅。咁香港都係。都是自己執 的 喎，要 唔係啊？唔係嘅，佢即係香港啲木材好易揾嘅，就唔使斬，唔使執嘅。佢有時譬如啲人唔要啲木料嘅嘢，即係買啲佢咪執翻嚟準備用咯。同埋有時啲卡板啊，啲卡板木咧，咁啊好燒噶嘛，咁咪留翻啲卡板木咯。 哦，哇咁樣啊，我又諗唔到喎。 係啊係啊，咁樣嘅，咁啊炆豬肉嗰時咧，就佢又唔會用咩大爐啊，唔會用大用打嗰啲火水爐啊，或者泵氣嗰度，唔會用啲咁猛嘅火嘅爐嘅。 哦，係嗱，咁佢哋咧，譬如其他節日啦，譬如秋分啊，或者冬至啊，呢啲咁即係大少少嘅二十四節氣，會唔會譬如環台山嘅姓鄧嘅，或者其他姓鄧嘅，佢哋又會有啲特別嘅活動咧？冇啦， 冇啊，好靜啊。新年好少少啦，新年擺祠堂啦。咁其他日子咧都相對咧就係較靜嘅。係。咁你又頭先話嗰啲春分啊、秋分啊、過冬啊咁啊，過冬喺屋企嘅事啦，我唔係大圍嘢啦。咁啊冇乜特別嘢做。咁係啊，所以咧喺佢哋個鄉村裏邊嚟講咧，我嘅經歷啦嚇。最重要的都是拜山， 最重要拜山 就非常嘅，佢哋拜山好出名噶啦，成日有報紙登記，有報紙採訪噶，即系排曬隊，拜完山排曬隊喺嗰條馬路側邊排隊攞太公利是，咁啊出曬名啊，好犀利噶！ 呢啲即係都幾好睇啊，即係重陽嘅時候又可以睇。 哦，係啊，因為嗰時我問過一個老人家嘅。即係一個即係都好資歷好深啦。我問佢啊，點解你太公咁有錢㗎咁樣？跟住我哋耕田嘅啫喎，點解咁有錢啊嘛？佢話其實咧，佢話佢哋條村嗰啲祖先咧，就除咗耕田咧，就而且就好懂得投資啊。即係好早期已經好懂得咧，去買地啊，去做投資， 買地啊，樓 房，好大嘅財富。 哇！ 有咗好多財富，咁於是乎咧，就所以佢子孫嘅咪老豆賺錢，仔享福咯。 哇！呢、這個真係原來咁厲害，即係佢哋啲錢係當年留到而家喎。 你不嬲都係㗎啦，係啊，一定係㗎啦。但係最即係以前啲人咧就樸素啲嘅，都係士農工商嘛。咁啊，你諗下。士农工商、哦，如果在以前的人的眼中呢做生意其实是较为低层次一点的，即是耕田就啱啲嘅，是不是、但是问题呢他们的祖先就已经发觉你不是、找到钱你要保值 你要投你要做生意才能够即係能够增值嗰啲嘢咁樣喎。於是乎咧，佢好早期就已經話咧係開始係去做投資買地啦，主要都係。 哇，好睿智喎！ 佢哋有啲咁嘅諗法㗎，係啊，嗰個老人家同我講過。 咁有冇話其實邊一邊姓鄧嘅，佢哋個財富本身係雄厚啲㗎？ 哇，咁啊真唔敢講啦。其實講真你其實嗱講真嘅，維頭人咁早嚟香港，咁早嚟新界，佢哋嘅積嘅財富梗係多好多啦。即係咁啊，佢哋呢班客家嘅，佢哋遲咁多嚟嘅，相對嚟講咁啊，加蝕底少少噶啦。 哦，咁但係都係犀利噶， 都好犀利，係真係好犀利，喺我哋眼中真係好犀利。 係啊，全部都係植根喺香港都已經咁多年啦。 佢哋二三百年啦， 系啊，我都系问翻我阿爸妈，因为我本身都系屋企南洋人啊嘛。 哦，系， 系啊，咁都系阿爷同阿公咧就俾人卖猪仔，佢哋 客家咯，咁即系话 福建，福建。 福建人 福建人，咁就卖猪仔卖咗过去印尼，咁跟住就我阿爸阿妈个年代咧就翻嚟中国啊咁样，系咯，跟住到我咯，咁所以我就净系识讲啲福建话咁样，成日喺度献丑。 你福建边度乡下？ 福建安溪 安溪啊，唔系好多人嘅啫，香港 系咩？ 香港安溪唔系香港嘅福建人咧，闽南嗰边咧主要就系泉州同埋晋江， 哦， 晋江最多，晋江啊，泉州一带。系咯，呢啲地方，石狮啊，呢啲都多。 哦，系啊，睇下有冇机会啊，我都去寻下根啊，去福建安溪，熟唔熟安溪啊？你街街就去。 我未去过，听个名字。 咁啊，一齐去探险啊！我哋铁观音啊，最出名，我就系知呢样。 系啊，溪谷有观音啊。 系啊，好啦，唔该晒，街哥。 OK。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全球要面对自二战结束以来最危险的十年。普京出席瓦尔代论坛，并且发言，历时超过三个钟头。他说，西方独霸世界事务的时代正在结束，单极世界正是成为过去，人类处于历史门槛前。前面或许是二战结束之后最可怕、最不可预测，但同时亦都是重要的十年。普京又说，西方国家在乌克兰挑动战争，进行危险、血腥和肮脏的游戏，触发全球混乱。普京重申，俄罗斯并没有挑战西方精英，只是捍卫存在的权利。普京在论坛上又提及中国，说是中国为亲密的朋友。俄罗斯一名的高级外交官员声称，如果美国等国家的商业卫星卷入乌克兰军事冲突，极可能会成为俄罗斯的打击目标。外交部防扩散和军备控制司副司长玉龙佐夫在联合国一次会议上说，乌克兰事态的发展过程中出现极危险情况，美国和其盟友使用太空民用卫星，包括商业卫星。他强调，西方运用这种卫星支持乌克兰是挑衅行为。玉龙佐夫并没有具体点名，不过美国富商马斯克早前说，他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将会继续资助乌克兰使用他旗下的星链卫星服务。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新华社报道，王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中共二十大之后第一时间向总书记习近平发来贺信，体现中俄之间高水平的互信和坚定的相互支持。中方愿同俄方深化各层级交往，推动中俄关系和各领域合作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拉夫罗夫祝贺中共二十大取得圆满成功，祝贺习近平再次当选总书记，同时表示二十大是世界级大事，必将指引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目标。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各层次接触，深化多边合作，共同维护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双方就乌克兰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政府公布今日起推出 两级制自费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服务，收费上限分别是150元和240元，承办商可以设定低于收费上限的服务收费。两级制之下，标准自费服务收费上限150元，如果检测阴性，采样24小时内收到有关证明。特快自费服务收费上限是240元，检测阴性人士在12小时内收到结果。当局提醒，基于阳性样本要进行复核，或者需要更长的时间先至发出结果证明。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下星期一同星期二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交通意外啊，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在水泉澳村对开有意外，现在龙尾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狮子山隧道公路九龙方向水泉澳村对开有意外，龙尾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而较早前九龙的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都发生过意外事故，不过好彩个意外事故清咗场，是多车少少嘅啫。隧道方面，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净系隧道入口范围多车一啲。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净系收费广场多车一啲啦，因为啲车咧就滞后咗喺呢一个水泉澳村嗰度嘅，因为有意外吓。水泉澳村嗰段嘅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较为挤塞嘅。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新界的路面方面，现时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市中心至马场段比较多车了。屯门那边就屯门公路去九龙，由新墟一路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府地那段亦都是交通繁忙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嘅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一齐撑尹光，电视节目老中青当自强，主持人老友记尹光，人称乒乓波狂热分子，今集约战特别嘉宾七仙女师傅，誓要用乒乓球拍战胜闪电鞭。星期六晚8点，港台电视31。 话你知，呢几年好多中小企进行数码转型，为客户带嚟更好嘅服务，都会用到物联网技术。 不过，当大家都着重于物联网技术所带嚟嘅功能同埋好处嘅时候，好多人都可能未真正了解伴随而嚟嘅潜在保安风险。 系啊，黑客会睇咗物联网装置嘅保安漏洞进行攻击，窃取用户嘅资料，又或者会将啲装置变成僵尸网络嘅一员，然后加以利用啊！ 所以如果唔想受到攻击嘅话呢，企业就应该根据机构嘅业务需要同埋保密嘅类别，制定物联网装置同埋相关资讯系统嘅使用政策同埋程序，仲要适时复检添。 企业仲要妥善记录物联网装置，对装置处理嘅数据进行评估同分类，从而决定对唔同装置采取嘅保安水平。例如如果装置会处理敏感资料，就要小心设置只有获授权嘅用户先可以接达。 當然不少得為物聯網裝置和相關的設備提供足夠的實體保護、檢測措施和控制，例如安裝入侵偵測系統和警報系統，透過監控物聯網端點和相關網絡通訊，萬一有異常又或者可疑的活動，都可以盡早知道和跟進。 以上資訊由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提供。 聲音演繹波盛阿涉 二台話你知， 知識知識知識知識知識知識。 一间专门做加密货币柜员机的生产商近日发现有安全漏洞，更加被黑客乘机入侵。有一名用户将加密货币存入了柜员机之后，发现笔数不见了。不过这间生产商就说已经发布了新的软件版本去修复这个漏洞，希望有这个柜员机的交易商好快点更新。 逢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冯建威支培知识会社。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星期五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咁啊，哇，今个礼拜咧比较攰啲啊， 点解咧？ 因为咧，其实国际赛场咧都好多比赛，你譬如琴日就踢欧霸啦，早几日就踢欧联啦，再跟住嗰个礼拜六又有英超啦、德甲啦咁样，跟住咧嚟紧听日又英超、德甲啦，今日德甲又踢波啦，即系其实你作为球员咧。都几攰啊！球员都攰，球迷都攰啊！即系譬如我跟开阿仙奴，我琴日都觉得心很累啊！我见到咧萨卡啊，或者其他球员啊，蓝斯道咧，即系啲疲态，你系咁踢，系咁踢，你真系会有猛。即系所以琴日佢输咗波啊！我唔记得输俾燕豪芬定飞燕诺啦，输咗俾荷甲嘅球队，输咗二比零啦。但系佢依然系出线嘅欧霸杯，因为 suppose 佢想出副选嘅，咁但系咧啲副选咧有啲系受咗伤咧，最后都要摆啲正选落去。 咁啊正选就攰啊！ 系啦，你礼拜六定礼拜日咧就对巨人杀手，即系托定咸森林啦。咁你知森林上场啊，搞掂咗利记啦。 系啊， 咁 出奇地真系，即系你点谂到啊？因为足球就系咁啊，要攞翻呢句说，足波真系远噶。 同埋咧，利记未好似阿仙奴咁，系咁踢叫做欧洲赛程。咁你啲球员都冇得踢，冇得唞。咁你托定咸森林唔同，我唞到舒舒服服成个礼拜，操练啊，轻松上几堂课， 专心应付英超嘛，可以 系咯。咁我守和你，你知森林咧就好容易踢防守足球嘅高 Q 大棍，咁啊系咁守你，系咁守。咁阿仙奴咧个功力又唔算太锐啦，我觉得今年即系冇啲大炒对方嘅情况，即系唔同曼城嗰啲啊嘛。咁所以哇，都可能咧有少少暗涌啊！我覺得呢一場英超， 其實咧阿歐都講咗一個重點啦。雖然而家我哋見到喺英超嗰個積分榜上面咧，咁啊阿仙奴咧都仲係喺呢個第一位嘅。咁但係你見到其實曼城咧，今年我諗大家都承認一樣嘢。阿仙奴是第一，但有霸气的是曼城，即系呢样嘢冇得好讲。你见到即系曼城嗰啲入波嘅能力啊，佢啲触角啊、中场啊，个稳固各样嘅程度咧，其实真系好好。阿仙奴咧，佢每一场波咧，佢踢起上嚟嘅时候咧，战术又好，或者球员愿意跑多一步都好啊，系嗰个决心咧，系继续保持住，令到佢哋喺第一位。但系霸气啊，真系去咗曼城嗰边。 系啊，因为嗱，我讲句实话啦，即系我作为阿仙奴球迷咧，成日对啲列斯啊，对啲中下游球队咧系疯狂。要揿平安钟嘅，即系意思系你食几多粒嗰啲叫做惊风散都搞唔掂啦。嗱，睇翻咧欧联嘅战报啦，头先小白就讲咗话，即系譬如曼城踢得好，点解啊？你睇到 G 组嗰度咧，其实佢都系首名出线嘅，第二位先系多蒙特咁样咯。咁有几队都笃定出线啦，譬如巴黎圣日耳门啦，咁啊大炒 加啦， 系啦大炒对手海法马卡比7-2啦，咁啊造就佢哋出线啦。喂，有一个有一。 组咧 B 组啊，呢、這个比利时嘅布鲁日境嘅首名出线，呢、這个有少少喜出望外嘅。咁 A 组方面系拿波里啦，咁啊首名出线啦，第二就系利物浦啦，咁拿波里又系咧一揿掣又系疯狂咁样入。 其实就系讲翻头先 B 组啦，你都有讲到布鲁日啊首名出线啦，真系意外嘅咧就系马德里体育会同埋，即系你话古信我都算啦。咁马德里体育会咁样跌到落，其实佢即系得五分咧，个成绩真系差。咁你 但系你话咧德甲。又好似即係踢翻自己聯賽成績又唔太差喎，真係啊！ 係啊，佢有段時間都浮浮沉沉嘅，咁、你見到浮浮沉沉嘅咪就係譬如 C 組咯，巴塞咁，巴塞都冇嘅，巴塞同馬體會而家都要轉戰㗎啦，咁冇辦法啦，咁你見到。拜仁真係有霸氣，拜仁其實同曼城都係喺佢哋自己各自聯賽入面充滿住霸氣嘅球隊啊，係咪？咁如果你話拜仁嘅話，佢其實之前贏過巴塞幾粒嘅話咧、我諗真係技術性擊倒為多。 跟住巴塞，你阿利雲入波斯基咪過咗去嘅， 係啊， 佢啲拜仁前隊友都有揶揄佢， 咁梗係啦，你過去你又輸波。咁根本睇到個板凳或者係都唔講個帳數先啦、直頭係諗佢板凳啊，甚至乎係佢整體嗰個適應力啊，或者成隊波嗰個嘅氣氛咧，其實拜仁即係今年肯定都即係勝一籌啦、如果同巴塞比嘅話， 講白啲咧，其實巴塞都幾麻煩嘅。點解咧？巴塞咧目前就負債咧高達13亿欧元， 佢都幾大嗰個調整期啊，調整都唔知道多幾年添啊。 佢又冇錢啦，冇錢又踢得唔好啦。咁就比较难搞少少咯，因为你而家咧入唔到去欧联咧，即系 出年佢哋嗰个财政状况咧会更加差。 系啦，嗱，唔好讲出年，讲咗现实先。嗱，唔知收音机旁边嘅听众知唔知道？如果你冇得踢欧联或者入唔到十六强、八强嗰啲咧，其实奖金咧已经少咗2000万欧元噶啦。即系如果你有得踢十六强咧，又多1000万欧元，踢到。八强咧又多1000万，佢而家总共已经冇咗2000几万嘅欧元啦，咁可能咧都会未来影响个转会市场，或者有机会咧卖走啲球员咧，咁就即系叫做典当啲屋企啲嘢啊，咁啊逃离啊要养家。 最大问题就系你如果卖走咗啲球员嘅话咧，对整体嘅实力嚟讲，其实都几大影响啊。咁你系咪可以填补到咧？咁以前嘅方法咧，佢哋都好靠自己嘅青训嘅。咁、但系我谂近呢几年又唔系话好觉有边几位系突然之间同时可以即系跳上 A 队又做到好嘅成绩啦。咁啊沙维都好努力噶啦，去到揾下有啲咩新兵翻嚟帮手咁。就係而家就夠忙緊啦，成隊波。 稍微都撳平安鐘啦， 梗係係咁撳啦。 聞到魷魚香， 掣都撳爛啦。 唔知會因為依家其實球隊嘅高層啦，以至球迷咧冇耐性嘅。即係你譬如見到維拉咧，其實謝拉特去教啦。我成日都話謝拉特其實教得幾好嘅，但係咧已經球迷冇耐性英超啲球迷真係冇耐性，即係你一唔掂就換人，一唔掂換人咧，即係當然對於球成個體系嚟講啊，好刺激啦，繼續 keep 住進步啦。但係我記得咧謝拉特咧佢教格拉斯哥流浪咧，佢真係識布陣嘅，其實佢真係好識用人嘅，佢真係個頗好嘅領隊嚟。但係咧，即係有陣時你做領隊都有際遇啊，即係譬如我之前同你講，譬如教英冠定英甲嘅。打俾棍咪朗尼去教嘅，其实朗尼都好俾心机教噶、但球队咧又系出现咗好多唔同嘅问题啦，俾人扣分咧扣到负分喎，喺联赛几乎，跟住好啦，朗尼都话，好啦，我唔收钱教啦，咁都希望带翻球队去翻重回正轨啦，咁样，跟住球队高层又唔中朗尼，咁朗尼咧去翻美国教波。即其实我嗱，朗尼球员年代几曳几曳，我唔理啦。但佢真系一个几好波嘅球员。 系啊， 虽然以一个肥仔嚟讲， 其实就系因为佢肥仔。其实朗拿度都肥仔噶。个问题就 系 佢哋如果肥仔级别嘅话，佢哋爆到，而且脚法又有，远射又得。其实呢几位都系。 系咯，即系譬如佢球员年代点样如何一件事咧？但我几。欣赏呢一啲咧有经历嘅人咧去做翻领队咧，其实佢几识大波，同埋佢揣摩到球员嗰个心理质素。好多时候咧，英超嘅球员咧成名得太早啦，太叻啦。你话踢波叻嘅人喺英超几多？ 太早好有钱。呢、這个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 即系好似啲明星咁啊，一嚟嘅时候啊咁容易成名嘅，咁容易红嘅，咁啊随手可得，顺手沾来好多嘢，唔识得珍惜。第一，第二嗰样嘢咧就系、是可能会花天酒地啊，有好多桃色嘢发生啊，咁啊影响咗佢球员生涯嘅 career path 咯。 所以话朗尼其实以前球员生涯都系咁啊，由佢当其时接棒接边个棒啊，奥运棒啊嘛。 咁佢梗係即係如日中天啦。咁當其時佢就即係唔好話唔講花天酒地先。佢淨係掛住打機呢個咧，都搞到費 Sir 真係好頭痕啊！ 費 Sir 都好嬲。 係啊，佢即係真嗰個波佢唔踢，佢真係成日自己踢踢電視遊戲機嗰個波。唉，你話激唔激死啊？ 好，咁啊，轉個角度講埋港超聯啦，禮拜六咧同埋禮拜日都有賽事嘅。咁啊，港台電視32都會同大家追蹤住啦。咁啊，香港 U23 就對進鋒啦。咁啊，呢個禮拜日嘅賽事，禮拜六嘅賽事就係李文咧就對傑子咁樣。咁你話喂 NBA 方面咧，湖人隊麻麻地四连败 啊，四全败，呢个真系曳啊！呢个 系啊，咁啊 ，Westbrook 咧就缺阵啦，咁样咁啊，今年NBA 系风起云涌嘅，记住啊，礼拜六咧免费嘅电视台有免费波，又唔好净系成日讲晒港台电视31有咩睇，即系有阵时啲免费波都希望帮啲听众朋友咧去关顾翻啦，咁啊，礼拜六睇翻场免费 NBA 都几开心嘅， 几好啊！呢个喂，如果你话本地嘅话咧，可以讲埋啲单车节， 好啊，单车节我好想讲，我因为我会报名， 系嘛？ 因为上年其实有得踩港珠澳大桥啊嘛，咁啊跟住依家就因为疫情嘅缘故啦，咁首先你要打晒三针嘅，咁啊踩有一个50K 嘅比赛， 50K 啦，30K 啦， 好啊，你估下我踩30K 定50K 啦咁样， 50K 啦，你应该50K 都 OK 啊，我惊自己抵受唔住啊，因为其实咧上年咧我一日咧去踩单车，我炒咗车啊。不過我冇話俾大家聽啦，咁你都知道我哋啲硬漢子嚟啊嘛，強行翻神光啦、 啊。但係30 K 係即係你操一操，其實30 K 咧正常體能都應該係應付到 嘅。但係首先嗱， 睇你會唔會想做好靚嘅成績啦。 係啦，首先單車節咧。佢如果你搣唔到个 target， 佢都系有车送你翻嚟走。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譬如你慢得滞啊，或者挂住打卡 马拉松咁样啦。 系啦，但系咧，首先讲咗啲 regulation 先，阿小白都可以读一读出嚟。首先你要打晒三针，第二咧你要过一个单车测试嘅。如果你未参与过，如果你参加过几年咧，佢有track record， 你有往绩咧，你就可以去直接参加30同埋50啦。但系50嘅 quota 咧系少啲嘅。 系， 咁我哋都系即系从正途抽下抽下啦。我惊50我抽唔到，所以我都系即系叫做一个30嗰个方向去进发，同埋我想令自己舒服少，因为我近排换咗依架新单车咧、我唔系好适应到佢个强度，你明唔明啊？即 系 好似揸开房车或者家庭车啲人咧 ，handle 唔到啲超跑咧，有啲礼计啊！ 今次咧，其实咧，如果你系参加50嘅咁啊激烈嘅时候咧，发觉其实国家队嘅退役车手亦都会参战。呢、這个真系一大量的国家队退役车手，你可以同佢哋 中天使咁样 一较高下。嗱，咁啊竞赛组咧，咁啊预计个激即系个嘅竞争都非常之激烈啦。咁啊将参战50公里组嘅，咁大家咧就亦都可以即系谂住拼一拼啦吓。咁啊其实最大卖点头先我都 O 都讲咗，就系有三桥三隧嘅景色，呢、个系好难得啊吓。 讲下边三隧三桥啫，青马大桥、丁九桥、昂船洲大桥，同埋咧即系隧道啊，大家知道踩边几条隧道啦。 咁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咁提醒大家就係，譬如係尖山隧道一段咧，其實上斜都幾辛苦嘅。 係、 去到呢啲位啊嚇。 呢一個路線咧，其實我記得2017年嘅時候我都踩過嘅，都係單車節啦。咁嗰陣時就係踩呢一條路線嘅，最難咧就係青馬翻轉頭九龍嗰出口嗰段暗車咧，全部人咧都哇想推車啊！直情有一。边人？因为你踩到嗰度咧， 有人推车噶。 因为佢其实踩个 turn 啊、踩个 turn 啊嘛。咁你踩到嗰度回头咧，你用咗你体能嘅三分二咧，即系好辛苦。大家系哇，辛苦到系一路嗌啊，要嗌即系。朝头早啊，冇听到呢啲声音啊。但系即系单车节都系件热血嘅事嚟嘅。咁希望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听日朝头早10点就可以报名啦，咁有机会咧喺小弟其他环节咧都想请翻啲单车嘅教练啦，同大家 train 下吓，咁有机会都同大家即系练习下啦，即系踩单车本位乐事啊，呢啲盛事开翻又开心啦，我自己觉得，希望大家都可以 join 下啦，嗱有单车节。你嗰首咧又睇电视啊，行山节咁啊，即系啲节全部出翻嚟， 梗系要啦。 希望大家咧即系有啲文娱康乐嘅嘢咧，大家一齐 enjoy 下啦。 为着心中梦想战斗， 还相信细水可长流，开心总可换旧。随时一走得太快，昨天的小子突然成熟了，悲伤总要面对。若美梦快要粉碎，但我共你记忆故事里，爱却能延续下去。故事书的那篇，成长中的章节，原来是直至你出现。陪伴我，陪着你，记录我在奋斗，明白痛苦世界没有尽头。时钟的胆要怎走过，时光匆匆，我即使挫败过，请信任我，真心的栽种最后会结果。时空穿梭最好不过，时光机不要抛低我，可否重回青春里面再逗留，和佢世间一起合奏。若有一天当你再回走，世事无常，但当中有你就够。若美梦快要失去，但我共你记忆会默碎，爱也能延续下去。漆黑天空寄居，人海中的光线，原来是望见你的脸。长夜也如白昼，照亮我将自由，年月每分每秒，直到以后。时钟的胆要怎走过，时光匆匆，我即使错败过，请信任我，最后会结果。时空穿梭最好不过，时光机不要抛低我，可否重回青春里面再逗留，再可跟你合奏。光阴也许不可永久，多少个春秋都已经看透，谁会不哭泣不颤抖， 镜仔一首歌啦 ，VOR 小白近排有冇去美式快餐店啊？ 都有， 系啊，排晒队啊，换卡啊，话嗰啲卡好似当年我哋抽 Yes 卡咁样炒好咁样， 都唔系第一次啊。其实佢哋咁样炒法咧，即系之前我老实讲啊，如果我系作为一个食客嘅话咧。我見到人咁多，我真係打對頭。 你想避開？ 我避啦。 我早兩日都係咁，我早兩日諗住快食個包啫。 係咯， 我成日都話我晏晝其實都好少時間食嘢，因為撲翻個鐘環，又同埋咧，其實你食啲快啲嘅嘢咧，唔使磨咁耐啊。係 啊， 俾自己咧。 你而家排隊嘅時間咧，仲耐過你食飯嗰個時間，即係件事係反轉啊！就算。我當佢嗰間嘅餐廳好服務，已經可以一早上網撳定制。而家咪就係個個上網撳定制咯。係 啊，佢做外賣咧都做到手軟 啊。係啊，你知唔知其實最差一樣嘢就係有好多人就係撳咗個外賣，攞咗入邊啲嘢，跟住個食物唔食啊嘛。 哦，咁應該唔會嘅，我估依家又會好翻啲嘅。今上日其實即係支持偶像，啲偶像出嚟都會同你講唔會浪費食物嘅。即係我而家眼見。 所有香港嘅偶像大概都好正向， 系啊， 至少呢十二个全部好 positive 嘅，咁佢都叫你唔系打机啊，打篮球啊，系咪先？叫你跌低咗去起翻身啦、啊。我都有追翻剧呢排啊，几好睇，我觉得啊，咁啊，特别系继聪嘅表现啦、啊。咁好啦，喂，嗱，除咗讲呢个之外咧，我又想讲咧啲美式快餐店咧、 嗯， 近排咧真系谂唔到啲新桥咧、 嗯， 开始有啲得意同埋奇趣嘅嘢，咁我哋由细到大咧，未食好厚嗰包嘅， 系啊系啊， 好逼嗰个啦，好逼嗰个咧，旧时中间啲馅系咩馅啊？牛肉啦， 牛肉啊，菜啊， 我依家变咗鸡喎， 系咩？ 咦，你真系冇去， 我真系唔知道、啊， 你真系因为人多嘅缘故、 啊， 而你真系打退堂鼓，而你屋企嗰个又唔使你去帮手储钱卡喎。 我呢排我呢排咧都系食汉堡包，但系食咗隔篱嗰间啊嘛。 哦，系啊，咁可能唔知啊，有阵时转换下啦。 系啊， 即系汉堡包铺都有好多间。我就系、是，哦，琴日去诶谂住快食一个，咁谂住啊都买个大嘅包啦，即系顶到下肚饿啊嘛，咁样。咁点不知咧，原来佢出咗一只咧，就中间唔系牛肉馅，变咗鸡咯。 佢嗰个鸡系咪就 炸过嗰啲鸡啊？ 哦， 即系薄啲，即系薄啲嘅咁样啦。即系你有机会你自己上网 睇啊。你有冇试过啊？嗰只？ 诶、有啊，都有试过。系咯，即系个人有个人，个人有个人中意嘅嘢啦，咁样你都知道，即系呢啲快餐嘅嘢多食都系唔好嘅。 系啊， 系偶尔食下或者贪快 OK。 以前细个咧就成日食呢个快餐嘅时候咧、嗯，都一定系佢最 regular 嗰啲 set 嘅，即系个间间都系噶啦。可能一个薯条、嗯、一杯汽水、一个包咁样嘅配衬啊。而家咧就算我食呢一类型嘅餐咧，饮嘅咧我都会嗌翻，譬如嗌二零茶、二零水啊， 养、哦、生啦、 啊。然后食嗰个嘅薯条嘅时候。有陣時候我會轉其他嘅、 嗯， 有陣時候會 轉翻粟米嚇， 轉翻粟米啊，或者你話其他品牌嘅時候會轉，嗯、譬如啲雞塊或者沙律啊，有一轉我都會嘗試多咗轉，或者就可能有啲係轉嗰啲蔬菜汁， 即係健康啲啦， 係啊，係 啊， 即係已經食一個成日都係一個標籤就係美式快餐連鎖店唔健康，但你點樣喺唔健康嘅食物底下呢自己轉一轉個 pattern， 係 嚇，咁啊令到自己食起上嚟個罪疚感都冇咁大。 呢、這個我同你啫，啲後生嚟， 後生嗰啲嘅直接， 我後生本身就健康啦， 啊、 我青春冇話唔健康噶，青春係最健康噶啦。 以前中學打籃球都掹到個球框啦，而家、啊、你個跳上去， 你細個啊，我梗係飲啲五顏六色嗰啲嘢啦。我話俾你聽，我幾年冇入過呢啲快餐店飲啲，即係叫你嗰啲特飲啊。 係啊， 我一次都冇飲過。 冇啦，我都冇飲啦。 好，轉個頭翻嚟繼續神光大線。 发来贺信，体现中俄之间高水平的互信和坚定的相互支持。中方愿同俄方深化各层级交往，推动中俄关系和各领域合作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拉夫罗夫祝贺中共二十大取得圆满成功，祝贺习近平再次当选总书记，同时表示二十大是世界级大事，必将指引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目标。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各层次的接触，深化多边合作，共同维护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双方就乌克兰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政府公布今日起推出两级制自费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服务，收费上限分别是150元和240元，承办商可设定低于收费上限的服务收费。两级制之下，标准自费服务的收费上限150元，如果检测阴性，采样24小时内收到有关证明。特快自费服务收费上限240元，检测阴性人士会在12小时内收到结果。当局提醒，基于阳性样本要进行复核，或需较长时间才发出结果证明。另外，政府话会继续为需要接受强制检测的市民、特定群组合资格人士等提供免费检测服务。有关人士在下个月8日起透过网上预约或者使用安心出行内检测登记码登记，可获免费检测。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6.34，瑞士法郎0.991，加元1.356，人民币7.234，英镑对美元1.156，欧元对美元0.997，澳元对美元0.64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27,050点，跌29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1.8美元，卖出1,662.1美元。

佢话唔好提啦，不过佢多谢 Vienna 出口相助咯。做个 YCL 电视雷伟乐，编曲监制 YCL Edward Chen， 上榜四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二位 ，Ben Chiu featuring 黄淑曼，我在每个宇宙都。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晨光 财 经第一 线，早晨啊，8:12啊，星期五嘅早上呢个环节咧，请嚟啊，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 早晨 啊，中港小马欧，大家好，星期五愉快， 系星期五愉快啦。不过咧啊 ，Dicky， 今日礼拜五咧、愉快还愉快，天气依然好。不过咧。美國嗰邊咧，我有啲複雜啲嘅情況，好想問一下咧 ，Dicky Sir 啊，究竟點去分析啦？嗱，美國嘅 GDP 咧按季啊增加咗咧 2.6% 啊，咁通脹指數咧就回落，不過咧。美國嗰邊咧，好多科企咧出嚟份業績都唔對版，譬如咧，即係即時睇到即係亞馬遜份業績唔好啦，咁又跌落嚟。咁啊，琴日我哋有講啦，譬如 Meta 咧，即係 Facebook 嘅即係 Facebook 啦，哦，股價亦都係跌得多喎。咁因為咧份業績唔好啊，咁啊，究竟點去分析咧？咁啊 ，Dicky 交俾你去講下，唔該曬。 好，咁啊，先講咗外圍美股先啦嚇，咁啊，真係經濟數據呢家嘢咧，都真係咧點講咧，成也經濟數據敗也經濟數據，但係經濟數據嘅好與壞咧，最後點樣影響個股市咧，就睇下市場點樣去解讀嘅啫。嗱，即係簡單啲講啦，即係如果經濟數據太強勁，又話經濟太勁驚加息啦，但係經濟數據太疲弱咩？呵，咁啊仲大件事，即係經濟直情掂啦。咁但係咧，而家喺呢刻咧，因為美股嘅市場氣氛咧。相對地平穩，咁所以出咗經濟數據咧，都可以用一個略帶正面嘅角度去解讀。嗱，呢個咧簡單啲講，就真係要佢好少少先至得嘅，就係、是、第三季嘅 GDP 國內生產總值，梗係啦，因為第二季咧都已經係出現一個技術性嘅衰退啊嘛，咁所以第三季啦，哇！有冇機會即係話改善呢？呢、這個都係大家好期待嘅。咁本來咧，市場預期已經係第三季會有一個復甦㗎啦，即係、有 2.4% 增長。咁但係最後出到嚟咧，2.6% 增長咧，亦都比預期再大多啲啲。當然啦，再細分啲數，消化一啲啊，企業投資啊，整體咧其實嗰個嘅升幅咧，就即係簡單啲講啦。都係比預期好啲啲嘅咁，咁好啦，呢、這個數一出咗嚟咧，其實個美股咧個氣氛係都幾好嘅，咁仲有咧就係新申領失業救濟人數都係有啲咁多回升啦，但係呢個就同預期都差唔多啦。內用品嘅訂單咧就睇得到咧啲企業咧都有少少勒緊褲頭嘅感覺，咁即係結論係啲乜咧？就繼續強化十二月聯儲局加息嘅時候咧，就唔使加四分三厘個幅度咁多。加半厘嘅機會咧都甚囂塵上啦，而家就大過加四分三啦。咁再加拿大央行啊，即係首先示範咗啦，因為加拿大央行咧都幾有前瞻性嘅，大幅加息又係佢，但係咧放翻慢大幅減息又係佢，咁佢咧就加咗半厘啫，比預期四分三厘多。咁歐央行都係咁樣，雖然又係再加四分三，但係嗰個嘅意識嘅聲明咧就冇再講話嚟緊，仲要繼續砰砰聲咁加。咁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咦？咁即係又係為放慢個加息步伐鋪路喎、哦。咁當然原因亦都係同個經濟有關啦。即係其實最後結論就係、打擊通脹梗係首要任務，但係平衡經濟嘅發展咧，都係唔可以完全唔理噶嘛。咁就係咁樣咯。嗱，不過咧，頭先阿 O 又提到啲業績，我真係覺得股神巴菲特幾有眼光啊！即係嗱，因為咧，即係過去呢段時間出嘅業績咧，真係要講好嘅咧，就真係啲傳統股，可能係美國銀行。 跟住真係講新經濟股咧，就淨係得隻蘋果啫。咁嗱，蘋果同美國銀行就係股神個即係 Berkshire Hathaway 最重倉嘅兩隻股份。咁頭先歐都講啦，即係啲科技業績咧，就真係咧真係可以用係即係壞嘅多過好嚟形容啦。因為咧，即係頭先都講到，即係 Meta 咧 ，Facebook 母公司唔得啦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又唔得啦。咁跟住咧就不過就蘋果咧就好翻啲。咁啊呢個咧都叫做哎呀撐住少少咁樣咯。咁起碼都叫做佢有一隻係個業績係好啲啲嘅。咁仲有唔好忘記，就始終佢都係即係比較權重一啲嘅。咁但係咧即係見得到就真係。睇嚟咧，啲即係美國啲企業嘅業績表現咧，就真係麻麻地咁嗰只咯。咁尤其是係啲新經濟，咁 Pinterest 咧就都 OK 嘅。咁所以又唔係全部都差。咁啊，英特爾而家就話要慳錢添啦，因為真係唔掂啦。Amazon 咧又唔得，咁除咗即係 Alphabet 之外，咁所以佢嘅即係收市又更加即係呢一個延長交易時段咧個股價都跌。咁所以而家咧就真係點啊？就真係好靠咧就即蘋果撐住啦，即係始終佢都係三大就指數嘅成分股。咁但係咧，即係所以都解釋得到咧，就點解呢段時間咧，納斯達克指數咧就個表現咧相對地咧就比道指係差。咁但係標準普爾五百指數咧都受影響嘅，因為頭先提嗰啲股份好多都唔喺個道瓊斯都係蘋果指數，但係都喺個標準普爾五百指數。咁所以 Amazon 即係收市嘅競價時段咧跌一成二咧，睇嚟咧即係對於啲即係今晚嘅啲美國嗰啲嘅科技股咧，其實都係有一定程度影響咯。即係因為 Apple 唔係升得好多咯，即係雖然個業績都叫做都 OK 對版，但係即係業績展望都唔算話非常之亢奮嗰只。咁但係起碼佢股價就晾住先，咁亦都係點講都係少少正面嘅，因為即係喺正常交易時段都跌咗，咁啊收市後就彈翻啲啲咯。 咁啊呢個美國嗰方面情況，聚焦睇翻本港。 係啊，咪講開就係啲講開成績表啊嘛，睇緊呢度有兩桶油啊，即係石油股板塊兩桶油都出咗第三季業績啦。咦，都可都幾唔錯喎。咁會唔會而家呢時候可以望一望咧 ，Dicky？ 哇，得啊！其實咧，中哥嗱，如果你話講到啲油股啲業績咧，其實香港嗰啲咧都真係算係非常之好啦。咁啊，先講中石油啦，頭先見到噶啦，第三季嘅盈利都有成即係七成幾嘅增長啦。咁當然咧，即係都相當之誇張下噶啦，即係營業收入亦都有兩成三增長。咁呢個都同佢嘅實現油價有關係啦。咁啊，其實應該咁講啦，即係如果你話好直接了當講咧，其實香港即係應該咁講嚇，即係度三桶油啦嚇，即係即係中石油加埋中石化同中海油。咁其實佢哋嘅即係嘅股值咧，以至到就係話個收益率咧都相當之低嘅股值就高嘅收益率，咁其實都有一定程度嘅吸引力嘅。咁當然中石化就個吸引力就係在於呢排都喺度回購啦。可能話，回購股份呢啲都唔一定係支持住個股價啫。咁不過即係如果你話雙位數字嘅收益率，即係單位數字嘅市盈率咧，咁再加埋即係而家喺呢刻，即係個油價咧又唔會話點樣，即係有個好大好大嘅下跌壓力咧。講緊內地嘅實現油價。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即係如果你話照講咁講啦，即係就算啱啱出成績表嘅即係中石油，其實如果以佢而家呢個估值嚟講，雖然佢即係個收益率咧喺幾間嚟講咧，即係三大嚟講咧就唔算最高嘅，咁但係我都會覺得照道理都應該會，起碼今日都好啦，即係個股價應該都會係即係比起大市會叻啲啦。 咁嚟緊嘅時間咧，都有啲即係世界體壇大事係咩事呢？就係、是、世界盃啊嘛，世界盃係啊，得其實到時可以一齊睇下波啊。咁但係咧，除咗睇波之外咧，都要睇埋咧就係啤酒板塊喎。因為其實都發現咧，有部分咧又幾好嘅前景，但係有部分咧發覺竟然間喺呢個時候咧都會即係回落喎。咁到底個板塊入邊咁多隻股啊，到底點樣捉摸好咧？ 有啲收購咗啲白酒公司， 反而又 都 係咪係 個股價都好誇張？跌得同埋咁大隻係咪啊？過往有啲散户股民都真係咧損失慘重 啊！係咪即係逢親呢啲叫做大型嘅足球盛事嘅話，咁啊個對啤酒股嘅板塊係咪一定好又未必？咁點睇咧 ，Dicky？ 好，咁啊，即係卡塔爾世界盃20号就開波啦！咁啊，大家都非常之期待，或者我都自己都好期待，因為即係自己落場踢咧，已經係三年前嘅事啦。睇波就冇乜問題嘅，唔係好受年齡限制嘅。咁當然睇住波咯， 就真係論盡㗎啦，因為咧即係睇波唔係踢波嘛，睇波就梗係食宵夜啊、飲啤酒啊嗰啲㗎啦。咁、好啦，頭先咧即係言歸正傳，就講翻啲即係所謂嘅啤酒股。咁以往都係正所謂嘅體壇盛事啊，除咗要著體育運動服咧，飲翻杯冰凍啤酒咧都係必然嘅指定動作。但呢段時間咧，就啲啤酒股咧，頭先歐都講啦，即係有少少。即係唔係好同嘅走向，譬如話大家都跌㗎啦，因為點解呢？因為始終內地嘅動態清零嘅政策呢，都會令到大家啲擔心，就哎呀，即係話起碼就唔會好似我香港蘭桂坊咁多人啦，即係會係呢種感覺囉。咁所以呢，就即係都已經係受到啲拖累，過去嗰一個月其實都跌咗都幾多。始終呢個股份呢、這個板塊股份嘅股值都唔平。咁但百威亞太呢都彈翻啲啊，咁但係咧，阿華潤啤酒就真係呢排就真係弱少少，即係呢隻都係我本來好中意股份，哇！但係咧呢排咧就真係日日咁跌，咁點解咧？頭先歐其實就講咗嘅，因為咧佢就做咗啲拼購，咁咧就大額咧就即係斥資咧就買咗一間咧就係做白酒嘅公司，即係中國白酒嗰啲公司啊，咁咧就係金沙搞，咁啊個結論係啲乜咧？就係始終即係喺而家呢一刻咧，即係市況都相對地低迷咧。大家永遠都會覺得攞一大嚿錢出嚟買啲嘢咧，就即係個股價就梗係會跌咗先㗎啦。咁但係長線你話會唔會因為咁而進一步提升到佢哋嘅市場嘅佔有率啦？以至到即係無利嘅表現咧？咁呢個就係後話。咁其實即係我覺得再長遠啲嚟講，即係本來賣啤酒，而家賣埋白酒，咁咪正所謂乜都有得賣啦。咁樣即係行入嚟，唔係個個都飲啤酒㗎嘛。有啲啊中意飲白酒咯，咁咪有選擇咯。不過起碼喺而家呢刻就真係，始終個股價一路都有個壓力喺度咧，我就會覺得都係從呢一個傳統嘅投資智慧有啲關係嚇。咁啊，等個反彈信號啦，咁啊呢一秒鐘個股值都開始回落到一個比較平嘅水平㗎啦，就算即係291都好嚇， 或者咁。係啊，咁啊真係啊，咁睇下禮拜五六日大家會飲翻杯啦，因為你 Halloween 啊嘛，係咪先？咁啊，係 喎，由 Halloween 先到咯喎，係啦，之後先至世界盃啊。即係有陣時幾開心咧，即係從一個正面、積極、樂觀嘅角度去生活咧，我哋經常都有慶祝活動。 係啊，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即係放下假啦，休息下啦，俾大家休養生息咧，再搏搏命。係啊，好啦，咁啊，早晨，多謝我哋股評人朋友黃德基先生同我哋分享咁多，下個禮拜再同你傾偈 ，Dicky， 拜拜。 唔該 ，Dicky。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最大嘅優惠可以放翻酒吧，可以延長營業啦。咁、大家可以飲個杯咧，唔使快啲飲埋。喂，快啲啦，快啲飲埋個杯佢啦，咁樣、要走啦。咁樣 老闆就唔會行過嚟温馨提示，唔好意思啊，就快到幾點幾點啦。可能我哋都要嚇咁樣。 咁因為過去嗰一兩年，其實咧即係酒吧嘅生意都大受影響啦。咁啊預料咧，即係迎接世界盃嘅浪潮咧，有機會生意都好翻五成。咁不過咧，即係每一樣嘢都有正反噶啦，咁你见到个确诊数字其实都高噶，依家都每日都系站住五六千咁样啦，咁大家又唔好松懈，但系亦都明白。大家冇得去玩呢，亦都係陰公咁樣，即係所以就兩害取其輕咁囉。我估計嘅意思係咁囉。你見即係 Halloween 呢，即係我估計大家都有啲扮鬼扮馬。我見都入到去呢個主題樂園嗰度都幾多嘢玩喎。係、 啊，如果你話屋企嘅，咁我仔仔其實學校都會搞返少少嘅活動嘅。係呀，係呀，而家好應節㗎。 係點樣㗎？你阿仔扮乜嘢？ 但係呢就未必一定係扮嗰啲即叫 Halloween 嘅主題嘅，唔使你扮妖怪、扮精靈， 超級英雄都得啦， 超級英雄都得噶啦。咁而家你超級英雄 cosplay 其實都周街都係、啊。 我都係嗰句啊，我用翻喺呢一個深水埗賣呢啲咁樣嘅慢性接貨物嘅指數啊。 我真係冇見到超級英雄嘅裝扮啊！ 因為咧好多小朋友咧， 今年 sorry 啊， 好多小朋友喺嗰、那個喺個城嗰度買啊。 嗯， 咁嗰度入邊咧就好多 正版正貨啊嘛， 好多呢系列嗰啲。 我去你深水埗嗰度可能要唔可以買呢啲？ 因為 可能有 唔係 流流地啊，會唔會係咁啊？即係如果嗰度即係唔知係咪咁啊？我冇去過兩個，我 因為好難咧，個個家長咧都走入去，即係走去深水埗嗰度刮貨啊。咁但係如果你話去嗰啲大型嗰啲鋪頭嘅話咧。咁多區都有嘛，咁有陣時阿爸阿媽唔想諗嘅時候咧，就供咗入去。喂，佢擺咩我就扮咩咁樣。 啊，我仲喺度諗咧，會唔會係因為同今年或者呢年齡嚟咧，即係個超級英雄電影咧，全部都麻麻地受歡迎有關啦，都全部口碑都唔係話好似之前咁凌厲啊嘛。嗰陣時咪個個都扮嘅，但呢一兩年咧。哦，好啲 故事劇情回落咗嘛？ 係啦，所以就我都係唔扮啊。 同埋啲衫咧，又好似冇乜特色。即係你話早一兩年，你有 Wonder Woman 咧，喂男士啊，中意睇噶嘛，係咪？又有黑寡婦啊，今年又冇乜女性 superhero。咁好啦，你話 得隻綠色嘅 女人睇男人都得啊， 女性得隻綠色嘅，你諗下， 你女人扮男人都係嗱，最緊要呢個我諗到，你黑亞當。喂，我真系冇巨石强心，个心口咁强啊！我扮人哋会唔会笑我咧？我真系扮唔起喎，明唔明？ 嗰阵时嗰个绿色巨人，你都可以扮到噶嘛？咪着嗰啲好大嚿嗰啲海绵喺身度咯。嗰啲都系同个口碑有关，我唔知啊，唔知系咪？ 但系依家女巨人啊，即系舒克咁样，你估有冇人扮啊？ 我见唔到件衫喎， 系咯， 真系见唔到。 可能又真系窄啲啦，咁但系即系呢个就系其中一个放宽啦，即系关于酒吧嗰度。咁希望即系礼拜六日大家去玩啊，开心。不过咧未放宽住噶，下个礼拜先放宽噶。所以你话Halloween 咧，大家都系准时要收队噶啦，系啦。 咁除咗酒吧之外，咁下一次咧嗰个食肆都开始有啲时间上嘅放宽啦。 系啊， 咁大家都可以，唔使咁赶食饭啦。咁啊，好多女仔就会话，我要赶住翻屋企啊，你都闩门啦。而家呢个咧，下次要谂过另一个原因啦。 哦， 未闩啊嘛，唔使咁赶走啦， 系 慢慢嚟啊。 唯有直接话心归啦，或者同你唔啱眼啦。 既然我惯咗，唔早走。 既然礼拜五大家讲啲轻松啲嘅题目，我都讲埋呢一个啦。有阵时咧去啲婚宴嗰度，即系工作又好啦，参与又好啦。咁依家未全程都戴住口罩嘅，除咗食嘢嘅时候。咁你有阵时见到啲女仔咧，都系戴住口罩，但系好靓。你见唔到佢嘅芳容噶嘛？咁啊，依家可以啦。你上去台嗰度影相咧，可以拉低口罩啦。 呢个就 除低口罩啦。 呢个先至系问题。 点解？点解？ 你正话都讲咗啦，戴住口罩好靓啊嘛。 知啊嘛，你有阵时你唔知，你揭开唔到个神秘嘅唔系面纱，而神秘嘅口罩啊！ 我突然间谂起咧，即系到时咧会多咗一句说话，就好似王晶嗰阵时当年拍嗰啲赌片咁样啊。嚟开你见我， 系啊， 你除口罩嘅时候，诶，你 咁样系嘛？即系咧，啲婚礼顾问咧，根据报章报道就系话，乐见当局嘅取消咗呢个限制啦，可以见牙又见眼啦，咁样 影翻张相， 因为旧时就见唔到牙噶嘛，就见到只眼咁样，可以开心影翻张相啦。尤其是即系都系啊，有啲朋友仔，譬如话啊，带啲参加宴会嘅时候啊，呢个咧系我太太咁样，你唔会认得，我自己咧面盲噶嘛，一戴住口罩咧，我认唔到人哋。 咁咪叫佢戴翻个口罩俾你认咯，戴翻口罩，呢个就系我啦，当日见嘅就系我啦，咁样。 咁唔知系咪 最开个口罩上面写埋名添啦？ 系啊系啊，咁啊，即系嗱，依家影相可以。超过十二个人噶，唔使间开间开，即系一家人真系可以影啲 family photo 啊！ 系啊， 即系旧时系要分家咁去影，几唔好意头咧，两 个人几个人几个人， 你分家喎，人哋结婚就成婚啊嘛，你而家要分家咁去影， 唔系分家， 系 分家啊，系分家嚟嘅， 我只系分家咁啊，即系呢啲而家要好厚啦，之后你做婚礼师，不过调翻转头，希望好多嘢都复翻常啦，即系香港就重回正轨，大家就开开心心，即系做生意嘅做到生意，结婚嘅结到婚咁啊，饮酒嘅饮到酒咁啊，一定系我哋乐见噶啦，咁啊，希望即系礼拜六日就大家可以轻松下啦，睇埋天气啦，今日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咧大概29度啊，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啦，依家24度气温，相对湿度7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前幾日更加將餘下嘅98條專線路線嘅實時到站嗰啲即係等等資訊咧，就加埋上去啦。即係而家全港551條嘅專線小巴路線咧，都可以用到呢一個 function。咁但係就唔係話去一啲公司嘅 app 嗰度下載嘅，咁相反大家咧就去翻香港出行二有個即係政府做嘅 app 咧，咁入邊咧其實我頭先都一路喺度選擇緊啊，咁佢其實一 click 嘅時候佢有一個大有目錄啦。目錄跟住你可以選項嘅，選項嘅時候你要可以揀翻咧就專線小巴。咁你揀翻專線小巴，亦都開翻你嗰個location嘅位置，即係你開翻你 GPS 咧。咁佢就譬如而家我喺廣播道啦，咁佢就會知道我喺廣播道啦。當然係，然後我就話到喺附近嘅小巴個情況，然後佢亦都會話到俾我聽咧，因為我出邊我哋廣播道嗰個巴士站嗰個小巴站，仲有幾耐會有呢一個嘅小巴嘅啊？佢亦都會講埋。佢都會講埋喺小巴站，即係譬如喺九龍塘開出或者樂富開出嗰、那個小巴開咗未咁樣嘅，係啦。咁佢都 好似都幾方便喎、 啊。咁啊麻煩， 係啊。 點解？點解？ 以前佢成日話我喺小巴站喺港鐵站個小巴站等緊小巴。 哦，即係少一啲藉口係咪？ 冇得啦， 梗係冇得啦。 即係轉個彎就到咁樣係嘛？ 咦，唔係喎，個小巴啱開喎，你話冇小巴咁樣。 咁啊，系咪百分百準確咧？ 咁咪靠百分， 仲有啲空間嘅，系啊。咁但我覺得其實係好嘅，即係小巴對好多偏遠少少嘅地方，巴士去唔到嘅，或者即係市民多個選擇咧，小巴好重要。 我自己幾中意搭小巴嘅。 係啊，我自己都好多時咧係會搭小巴嘅，因為我住得遠啊嘛。咁嗰個位 你嗰度又係啦， 我嗰度係啊。咁如果你話搭巴士嘅話，其實又成日都要等好耐啊。咁啊，亦都即係太多站。咁你小巴你可能譬如十六、十九個位，你坐滿咗佢直飛啊嘛。 係。 同埋有陣時最好嘅嘢就係佢喺巴士小巴總站嗰度咧，你坐滿咗人咧，佢直頭佢。即係個市中心，佢唔去啊，直接咧就去近目的地嘅地方， 即係要飛下啲站。 冇錯，變咗快車，係啦，咁啊變咗快車，咁小巴公司好靈活嘅，佢變咗快車之後，佢補翻一架咧，可能 特別車， 特別車就行翻市區，就補即係填補翻市區嗰啲人咧需要上車嘅。咁所以咧，即係多啲嘅資訊咧，就俾市民選擇，肯定係好事。咁其實同一個 app 咧，即係政府呢個出行二嘅 app 咧，亦都可以做到咧涵蓋咗巴士同埋鐵路等等，就幫大家選擇一個更加好嘅路線嘅。 呢個就係即係進入智慧城市嘅 冇錯啦。 即係有陣時成日都話：喂，科技點解好似唔係好幫到？其實幫緊你，幫緊你， 越幫越多㗎啦。問題你用唔用啫？ 係你用唔用？ 你唔用佢想幫你都冇辦法㗎。係 啊，冇錯啊。咁啊，希望大家今日咧路路 暢通 啦。 南美洲唔同地方，佢哋對於拜祭祖先同埋紀念先人咧有唔同嘅方法。当中你又了解几多呢？想唔想知？百元号转头话你知。好多嘅文化入边咧，拜祭祖先都系佢哋嘅传统习俗，因为挂住佢哋或者尊敬佢哋做一啲嘅仪式噶。咁但系有冇谂过啊？原来有地方喺悼念逝世者先人嘅时间，会变成一种汇聚嘅艺术，甚至乎咧就系集于美食同埋一种盛宴咧。呢个地方就叫做墨西哥。原来每一年嘅11月1日，即系亡灵节，墨西哥人咧就会摆一啲嘅神庵，以纪念佢哋热爱嘅已故亲友，欢迎死者嘅灵魂翻到嚟，好似一齐开 party 咁嘅感觉。神庵上边亦都会摆放住已故者嘅照片啦、食物啦、饮品啦，同埋一啲骷髅骨头形状嘅糖果啊、蜡烛，同埋纪念死者嘅一种叫做万寿菊。好多人认为 已故儿童喺灵魂咧就会喺11月1日翻去阳间嗰度咧就拜访亲友，而死咗嘅成年人咧就喺11月2日咧就翻嚟啊，原来两个日子唔同噶噃。听完佢哋嘅文化背景之后，我就理解到一样嘢啦。无论系乜嘢国家、乜嘢文化嘅背景，大家咧都系对已故嘅人咧抱有一种嘅情感喺度嘅。所以我哋咧了解完唔同嘅习俗，应该学识更加爱惜身边嘅人咯。 警星 各位听众早晨，又到咗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啦。今日再次咧就系请到香港警务处交通总部嘅陈家阳总督察咧嚟到节目担任嘉宾主持噶，为大家介绍一下有关警风打击超速驾驶嘅资讯。Jasper 早晨， 小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啊。 喂 ，Jasper， 讲起咧超速驾驶啦，我即刻谂起一年一度嘅格兰披治赛车将会下个月举行啊，唔知道你中唔中意睇赛车嘅咧？ 嗱，梗系中意啦。嗱，啲赛车喺赛道上面嘅速度感咧。真係會令到人熱血沸騰㗎。不過無論幾興奮都好啦，司機千祈唔好受到賽事嘅氣氛影響，喺馬路上面超速駕駛，甚至乎非法賽車啊！ 各位司機真係要特別留意啊，唔好因為興奮得滯咧就揸快車，因為超速駕駛咧係好嚴重嘅罪行嚟㗎嘛。 冇錯啊，小白， 超速驾驶是我们交通意外的重要成因之一，这些驾驶的行为不单止令到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亦都会严重影响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哎 ,Jasper, 咁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警方在马路上针对超速的執法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 当然可以啦。由今年1月至到9月，我哋警方一共就超速驾驶向司机发出咗超过20万张嘅告票，而且我哋亦都会不定时喺各区就住唔同不负责任嘅驾驶行为呢去进行严厉嘅執法行动，当中包括超速驾驶啦、危险驾驶啦、不小心驾驶同埋非法改装车辆等等。 哇，短短喺九个月就已经发出咗成20万张告票係同超速驾驶有关啦。每一日都会有成750张的，希望受到告票的司机都可以引以为戒，之后都要遵守交通的规则。如果不是的话，万一发生交通意外，那就真的后悔莫及了。 是啊，就好像今年年初一样，有一架跑车大埔高速行驶期间，它失控拦腰撞在一支灯柱，整架车断开了两节，司机和乘客都要留在车里面等待救援，好彩佢哋最后冇严重受伤咋？ 哇，真系非常之惊险啊！而且咧，最近天气转凉，秋高气爽，最啱就系揸车出嚟游车河郊游客。不过有阵时，当大家享受紧阵阵凉风嗰阵时啊，忽然之间听到后面好嘈嘅引擎声，跟住又有好几架电单车，又或者跑车好高速咁样驶过嘅话咧，咁啊当中仲有好多车辆都系疑似有改装过咁，都唔好话唔会吓亲啊！喂 ，Jasper， 其实车辆改装会唔会有问题噶？ 小白，好多司机为了令到架车可以快啲啦，又或者外观更加似一架跑车咧，通常都会更换一啲唔合乎规格嘅零件，而车身上面咧都会装一啲大包围啊，同埋大尾翼咁样嘅。甚至乎咧，有啲车咧引擎声咁响，系因为佢哋换咗死气喉同埋拆除咗消音器。呢啲未经批准嘅改装，除咗系违法之外咧，仲会危害到自己同埋其他道路使用者嘅安全噶。 各位车主咧，真系唔好以为为咗有型就帮架车咧非法改装，咁样咧系违法噶。诶 ，Jasper， 其实咧除咗改装车辆，有阵时啲车咧都会斗快噶。香港有咩热点会出现斗快嘅情况噶？ 其实所有喺道路上面嘅速度竞赛都有机会属于非法赛车噶，而香港嘅非法赛车大部分咧都系即兴嘅，好多时候都会拣一啲高速公路啦，或者系山路，同埋都会拣一啲车流流量比较少嘅时间进行呢啲速度竞赛嘅，就好似周末啊、公众假期嘅凌晨时分，三五成群咁样去非法赛车啊。呢啲不负责任嘅司机咧，会超速驾驶啦，同埋不时咁样咧，系会超越前面嘅车辆咧，从而测试佢哋所谓嘅驾驶能力嘅。 系啊，好多时咧喺网上面都会见到啲车咧开得好快，有时啊仲会过埋对面行车线，真系好危险噶。咁啊，就住超速同埋非法赛车，唔知道警方有啲乜嘢执法嘅行动去打击呢啲咁危险嘅驾驶行为咧？ 其实警方就住唔同嘅交通违例事项咧，都会不定时咁样进行相关嘅执法行动嘅。咁就住非法赛车同埋超速有关嘅交通违例事项咧，一直都系我哋警方嘅重点交通执法项目入面嘅。嗱，就好似今年嘅九月中啦，警方就喺港岛区进行咗反非法赛车同埋反超速嘅行动，期间发现咗多架跑车咧系沿住黄竹坑道咧往深水湾方向咧高速行驶。甚至在限速50公里的黄竹坑道超速去到时速100公里，还要多次环越双白线，无视交通规则和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在行动中，警方拘捕了5个司机，其中一个还涉及今年年初另一宗危险驾驶的案件。 咦，那这些司机都看来是经常无视交通法例的。 没错啊，除了刚刚所说的行动之外，警方在9月下旬的时间在全锦公路一带进行了1连3日的反非法赛车行动，期间发现了两架私家车超速行驶，并且多次来回大帽山观景台和锦田，不断横越双白线。这两名司机就因为涉嫌非法赛车被捕，警方亦都在全锦公路和新娘潭路一带拖走了26架怀疑非法改装的私家车。 为己为人，各位司机千祈不要超速驾驶。Jasper， 就住驾驶速度方面，你有没有些 tips 可以给到司机，等大家可以安全驾驶，同时减低交通意外的发生呢？ 当然可以啦，小白。司机在道路上面驾驶的时候呢，是必须要留意路面速度的限制的。除了不要超速之外呢，太慢其实都不代表安全的。大家记紧要时刻顾及现场环境，调节车速啊。除非咧有标志另外嘅说明咧，如果唔系咧，最高嘅时速咧， 就是时速50公里的了。另外司机也千万不要凭感觉去揸车，因为你实际的车速可能比你想象中会高，所以记得要留意标板上面的速度显示去调节你的车速。 哦，原来没有标明车速限制的道路时速限制就是时速50公里。哎，我又学到东西了。各位司机大哥就记得随时要评估道路的情况，等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应变突发的情况。哎，讲开又讲， Jasper， 有些人就因为觉得超速驾驶是享受速度和激情，而不理会其他道路的使用者。有些人就为了接多两单生意加快速度。又有啲人咧认为自己驾驶技术非常之好，低估咗路面嘅情况而超速，令到发生意外嘅机会咧大增啊！唔知道而家道路上有啲乜嘢措施可以阻吓违例超速嘅司机嘅咧？ 嗱，其实除咗实施定额罚款同埋记分制度之外咧，影快相咧都系我哋其中一种阻吓性比较大嘅执法方式啊！嗱，就喺近年啦，喺唔少嘅主要干道啦，都已经增设咗呢个侦速摄影机啊！以方便警方根據記錄去進行檢控嘅。除此之外，警方亦都會喺全港唔同嘅位置隨機同埋不定時咁樣設置一啲測速嘅雷達同埋雷射槍等等嘅設備去監察車速，針對超速嘅違例事項啊。 Hey, Jasper Sir 啊，講開影快相啊，我見過有私家車同埋電單車將個車牌就整到好細塊嘅，甚至乎就係將車牌角度調校到就向住個天。最夸张的就是改到车牌懂得接埋添，或者特登用啲嘢咧去遮住个车牌，令到超速嘅时候相机系影唔到佢哋嘅车牌。咁样其实有冇违例噶？ 首先啦，车牌嘅大小同埋颜色咧喺法例上面系有标准同限制噶，而车牌嘅角度咧亦都必须要系可以喺车头同埋车尾清晰咁样睇到，并且要牢固咁样固定喺汽车上面。如果司機刻意咁樣安裝一啲機關，去令到個車牌唔能夠清晰咁展示咧，司機係有機會觸犯法例，並且罰款2000蚊嘅。如果司機甚至係有意去塗改車牌上面嘅字咧，目的係為咗令到警方咧嘅測速儀器唔能夠辨認到車牌嘅話咧，咁就干犯咗《道路交通條例》入面嘅第111条文件嘅偽造，一經定罪可以被罰款10000蚊同埋監禁3年噶。 哇！原來咁樣做可能會坐監噶。咁我又想問一下啦，我哋講咗咁耐嘅違例超速駕駛，又有啲咩罰則嘅咧？ 如果車速比速度限制高出每小時15公里，又唔多過30公里咧，就會被罰款450蚊同埋記3分啦。如果車速比速度限制高出每小時30公里，但唔多過45公里咧，就會罰款600蚊同埋記5分。如果车速比速度限制高出45公里，就有机会以全票的方式被检控，最高被罚款5000蚊，同埋有机会被吊销驾驶执照，甚至系会改控危险驾驶。咁而司机喺2年内记满15分，系有机会被停牌，同埋需要自费完成驾驶改进课程噶。 咁如果涉及到上面提及过嘅非法赛车咧，刑罚又同超速系咪有唔同噶？ 當然有不同啦，同樣是香港法例第374章《道路交通條例》入面有提到的，任何人推廣或者參與車輛之間在任何道路上面的速度競賽或者試驗，或者牽涉車輛在道路上面進行任何形式的比賽，未經警務處處長的書面同意即屬犯罪，可以被罰款10000蚊和監禁12個月，所以是更加嚴重的。 哇 ，Jasper， 前排我看新聞有報道過涉事的超速駕駛司機試圖找其他人冒名頂罪，例如是中了快上之後找其他人的牌頂住先，一聽就知道是犯法啦。Jasper， 呢些是不是妨礙緊司法公正的？ 小白，根據香港法例第374章《道路交通條例》，凡車輛司機被懷疑曾犯有呢個條例所定名的罪行，或者係車輛在道路上面有意外發生，任何人，包括是登記的車主或者是那輛車輛的司機，是需要在被指控的罪行或者意外發生之後，在6個月內在被要求之下，向警務人員提供當時涉事者的姓名、地址和駕駛執照號碼。如果有司機為了不想被記分或者釘牌而找其他人冒名頂罪，這樣有可能觸犯誤導警務人員或者妨礙司法公正等嚴重罪行，大家千萬不要以身試法。 各位司機真的不要貪一時之快而超速駕駛，非法賽車和非法改裝車輛就更加不行了，分分鐘隨時會變成危險駕駛，這就真的得不償失了。如果大家时刻都做到专注、忍让、守法、遵守交通规则，咁就可以减低发生交通意外嘅风险啦。今次真系好多谢 Jasper 同我哋讲解咗有关超速驾驶嘅资讯啦。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 拜拜。

这个礼拜再次上升多一级，成为本周Hong Kong Top 10占第七位的作品 Carly Rae Jepsen Talking to Yourself。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啦，隔晚美股表现先啊，道指咧继续升啊，升194点啦，受惠咧呢个 GDP 啊几好嘅一个数据啦。不过咧，标指同埋纳指都要跌啊，标普五百指数咧跌23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78点啊，港股 ADR 咧指数亦都向下噶吓，咁啊大型嘅科网股咧都有向下嘅迹象，因为咧美国嗰边手咧啲科技全部出啲季绩咧都麻麻地啊吓，咁啊究竟即系十一月初会出业绩嘅腾讯预测又系点样咧？睇下近排咧有冇啲消息啊传出嚟啦吓，咁啊开市点睇？转个头开市你咪知咯。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除咗放宽咗咧呢个酒吧啦，同埋咧即系婚礼可以台上面影相除口罩之外咧。仲有就係咧 BBQ 場，即係公眾啊，即係政府康文署核下喺泳灘隔離嗰啲，或者泳灘郊野公園附近嘅 BBQ 場，終於可以開翻啦。 其實呢段時間咧，都仲有好多人 BBQ 嘅，不過佢哋並不是咧就喺政府核下嘅 BBQ 場啦，因為坊間都有好多咧就係BBQ 場啊，即係私人營運嗰啲咧。咁通常私人營運個做法咧就係點嘅咧？咁你就可以去到嗰度擺低啲錢啦，咁啊梗係 book 個爐啦，咁啊通常咧都係你俾嗰個價錢就會包埋啲食物嘅，咁有啲就係一 pack pack 嘅俾你，有啲咧就可能係放題形式，你自己去出邊 自己攞啦， 自己攞個自助餐咁樣，自己攞完就自己燒啦咁樣。咁但係呢兩種咧。其实同政府嗰种咧，其实都有啲分别嘅。 系啦，一种咧就即系叫做我哋熟悉啲啦，即系政府嗰种，我哋由细烧到大。 系啊， 去即系叫做秋天大旅行。 石佬啊，嗰啲石佬啊， 秋天大旅行都系咁样噶嘛。咁但系咧，唔经唔觉，你知唔知呢啲政府嘅 BBQ 场叫公家炉啊？ 吓， 封咗几耐？ 两年有冇啊？ 有啊，两年几啦、啊。 疫情开始两年几三年。 两年 系啊，两年几三年。一开始好似未识封 BBQ 炉子嘅， 系啦、 啊。跟住后屘收紧 因为开头嘅时候 一封就封咗两年几噶啦， 仲喺度话郊外嘅地区咁啊，大家就可以呼吸下新鲜空气。咁但系后屘真系收紧嘅时候啦，咁又连埋个 BBQ 场都封咗。所以我就算喺我屋企附近又有 BBQ 场嘛，即系跑步嘅时候咧，见到嗰条索带啊，围住咗个系啊。都已經陪伴咗兩年嘅歲月啦， 即係停車場隔離嗰扎嗰抽嘛， 嗰扎冇曬㗎啦。 公廁對面嗰度嘛，係咪？ 公廁對面同埋咧，佢再入去嘅時候，仲有即係有個迴旋處仔嘅，即係上堤壩之前，大美督上堤壩之前，其實佢入去咧仲有一個政府場 燒嘢食嘅， 咁你要 嗰個都封咗， 你都要適應翻，唔係適應翻係 book 場，你要適應翻人多翻， 係啊， 本身都多人啊， 同埋 有沙灘嘛， 要係啊，要適應翻咧就係你一路跑步嘅時候咧。 好香，好影響跑步嘅情緒。 燒雞翼啊， 燒腸仔啊。嗱，一陣先講燒咩食，大家中意食 嚇。 題外話講下小白嗰、那個頭先講話公廁對住嗰、那個 燒烤 場，那個公廁嗰綠色咧好詭異。我每每夜晚黑經過嘅時候，佢綻放出嚟嗰種綠色咧。是一种古怪的绿色嚟，你有冇你知道我应该讲？ 我知道你讲边个，不过我又觉得 O K 嘅。其实佢啲 design 即系同埋佢入边咧，而家政府啲洗手间好多都做得唔错。我中意一样嘢就系佢通风，即系佢唔使话下装冷气俾我噶、 嗯。 其实佢做啲位咧够通风，然后咧啲风吹入去，入边再加多一两把风扇咧。嗯佢夠做到乾爽同埋冇啲味跡喺度咧，我覺得係啊， 我覺得啲綠色會覺得咁詭異咧、啊。綠色點解會有詭異 我一次夜晚去， 嗯， 觀星，嗯、你都知道近排又話有嗰啲紅色月亮，啊、又話唔知 啊紅色月亮嚟緊， 係11月8号、9号 啊 嘛， 又有，咁咪、啊、到時候同大家講下、 啊。之前就話咩幾百年之後先有嘅， 過咗幾百年啦，你頭髮都白咗啦啊！ 第二個 後生仔啲時快樂不知時日。哥， 系啊， 我哋做咗百几年电台噶啦。 话时话上次前几日咧，呢排都系流星雨高峰期嘛， 真系嘅。 我都带阿仔仔去睇流星嘅时候咧，真系俾我同佢各自捉到粒流星。 有冇许愿？ 许唔切啦、 哦，你要睇翻梁导演嘅 《流星飞过后》， 许愿前的一刻， 系啊。 你知唔知点解要睇呢、這个？嗯、首先个剧名已经够长， 系 长到你要入心入肺咁记得， 一秒讲唔到。 你稍微帮佢宣传嘅时候咧。你讲唔啱个名咧，难搞。喂，依家好兴 short form 噶嘛、 嗯， 不如叫流星或者叫一秒咪算咯。你嗰阵时唔谂呢啲嘅， 嗰阵时个名呢、這个好紧要噶，知唔知啊？曾经试过喺即系唔系香港啊，喺过大海嗰边有一间嘅金色铺啊、 哦， 用咗呢个名做一个佢哋生产嘅首饰。嘅直头用咗个名啊， 个系列啊， 系啊， 流星飞过后许愿 前一秒啊，系啊。 你有冇攞翻啲咧？ 我冇啊，我冇，但系有人 send 俾我睇，吓、啊、真系、啊，即系我当然咧觉得啊，原来呢个名咧 都几 得到大家嘅称 誉 嘅，咁我都觉得好高兴嘅、哦。但系通知我一声啊， 系咪？我讲翻佢嗰个叫做点解觉得好诡异？因为我夜晚黑经过嘅时候咧。哇！无啦啦嗰种绿色咧，系灵气逼人嗰种绿、 就系点解绿色会你觉得有问题？ 唔系啊，因为嗰种绿色系灵气逼人嗰种绿色嘅光 啊， 系啊， 因为讲翻啲典故，原来同电影有关嘅。 系 因为当年70年代一套电影叫做《驱魔人》， 嗯， 佢就首先咧就将 美国嗰边 就 系 嗰套啦，即系七十年代。 唔系，我惊你讲紧张家辉 啊，唔系啊， 陀地驱魔人， 陀地驱魔人， 港产片，我以为你， 因为佢就系如果冇记错，佢就系第一套将。即係嗰個係講一啲魔鬼上身啊嘛，咁魔鬼上身之後嘔出嚟嘅嘢係綠色，佢、 哦、 就第一個拍咗係綠色、 啊， 所以由嗰陣時開始，哇綠色係咁樣， 唔怪之捉鬼敢死隊嗰啲鬼口水係綠色啦、 啊，之後就係用綠色， 係 啊、嗯、啊，所以即係我純粹個人觀感啫。不過講翻即係燒嘢食，有啲乜嘢你哋係比較中意燒，而你有冇耐性即係燒雞嘢？ 有耐性。 所以我第一樣咧，我一定係燒 腸 仔。 你睇聽到啦， 丸。 远都耐 啊！ 肠仔最快， 后面包嘅 有份参加，有份参与唐伯虎点秋香制作嘅工作人员话俾你听，烧鸡翼我冇兴趣， 冇兴趣 系唔系自细中意食？ 因为咧，我试过烧鸡翼或者鸡髀，即系呢一类型嘅嘢咧，你一定要好有心机， 系啊， 要慢慢烧，你唔可以用大火烘佢，一窿咗咧你就好难搞，你要离个火有个距离，慢慢烘熟佢。好啦，熱熟咗之後咧，你先至放翻低佢，整到個皮脆，好考功夫，睇少一秒都唔得。 同我同你一樣， 睇少一秒真係唔得。 係啊，熟咗先得咯。 係熟咗。 如果唔係熟咗之後，你睇少一秒都唔得啦。係啊，講笑啦。但我都係中意燒腸仔先，懟飽咗自己先。我都係心急， 點都有啲嘢落咗格係啱先嘅。 我中意貪玩啊！嗱，又帶翻大家回憶翻舊時秋季旅行咧，即係啲我哋讀男校。真系疯狂烧肠仔啊！ 系啊， 物宴啊，已经叫物宴啊嘛，系嘛，即系牛宴啊。 肉都大只，其实如果你想烧肉咧，想快有得食咧，牛肉真系必选。 系啊，不过啲 又系嘅，又系嘅。 但系咧，我哋细个腌嗰啲唔系腌啊，买翻嚟嗰啲叫做 BBQ 包裹咧。 即係佢一 pat 咁樣噶嘛，入邊即係總之龍蝦鮑魚樣樣齊，就冇嘅，就係得腸仔啊，有牛丸啦、啊，跟住有塊嗰啲牛扒，哇！嗰塊牛扒咧，永遠鹹得好緊要， 係啦， 哇！鹹到咧，你要飲四罐汽水你先。吸化得到， 所以你講呢啲咧，係預先包裝咗，即係譬如你買幾多錢，越貴就越多料啦，咁樣或者越有大字咁樣啦。以前我哋僆仔年代冇呢啲包裝噶嘛，咁、 哦、 全部點樣咧？譬如我哋三個去 barbecue， 阿、啊、小白你負責乜嘢？ 我負責肉嘅， 咁你就啊咩肉啊牛豬，咁你就搞掂曬佢。咁阿 O 負責咩啊？海鮮類，咁你就搞海鮮嘅。咁我負責咩啊？可能腸仔、蔬菜類我搞嗰啲啦。咁、譬如話。如果唔係、小白話唔係，我想要淨係負責牛，咁啊阿O負責豬啦，咁跟住咧，你哋各自翻去點樣搞咧？你哋可能就揾你媽媽，自己去醃啦。咁、所以嚟到嘅味道就個個都唔同嘅。而家咧就會係都係嗰種味咯。因为同一个生产商批发出嚟、 哦啊， 就系、是、个个食都有嗰啲味， 一式一样。 以前就系每一个家庭嘅味道，你都会食得做。 你负责咩啊？咁旧时细个 食咯， 食啊，有得叫啦。你咧，你又负责咩咧？ 我负责攞炭， 咁我好啲，我负责带啲女同学嚟嘅，咁样好啲啊。 最紧要系， 但系我哋三个如果去嘅话，发觉系咩嘅？去烧嘢食冇嘢食喎， 又系啦。 带啲女同学，再带埋啲嘢，咪有得食咯。 今日同大家讲下饮菊花茶，菊花茶嘅功效有好多，可以清热，可以解毒，可以减肥，可以排毒啊！中医师更加话同美容咧有好大嘅成效噶、哦。不过讲真嘅，唔系个个人都可以饮菊花茶，点解啊？因为饮得太多，可能咧会适得其反噶，都系要问翻注册嘅中医师，你就会有更加多资讯咯。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找好处想。有了道别的收养，日后再苦都可以挨几枪，为你才知怎先算伤。 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啊！嚟到星期五嘅朝头早啊，咁啊等阿昌同我哋介绍下今日夜晚到底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好节目咧？早晨啊，昌！ 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 你好啊，七点半钟好似有议事论事、啊。 冇错啊，咁啊今晚咧继续咧议事论事，同大家探讨下咧今个星期立法会会议上面有啲乜嘢答问嘅问题啦，佢哋讨论过嘅问题啦。咁喺论事嗰部分啊，主持人继续咧又会同大家咧就住今个星期立法会上面咧佢哋讨论过嘅题目一齐咧去到倾下咧正反双方咁样去倾一倾嘅。 嗯，咁另外八点钟啊就同我哋健康有关啦，系嘛？ 冇错，咁有呢个做个健康快活人第四季啊，咁有一个呢个环节叫做复康治疗全面睇啦，咁啊每一集咧都有物理治疗师为一啲指定嘅职业嘅从业员咧做一啲舒缓嘅建议，一啲练习嘅建议，咁啊今集咧嗰啲对象啊就系的士司机啊， 哎呀， 系啦，咁啱如果呢一刻有啲咩的士大佬听紧嘅话咧，咁啊要竖起耳仔留意啦啊，咁啊。物理治療師咧就為嗰啲的士大哥咧就進行身體評估，同埋提供舒緩建議。咁啊，因為咧揸的士咧長期困呢個車廂嗰度咧，咁啊持續會出現呢個肩頸同埋腰背痛嘅。咁啊，物理治療師咧今集咧就會同大家介紹一系列嘅動作，加強鍛鍊嗰個頸嘅深層肌肉量，去到舒緩呢個問題嘅、哦。 會唔會有啲喺坐緊的士嘅時候都可以做啊？ 坐緊的士嘅時候，我等我同監製反映下。 係啊，因為啲就係啲的士大哥咧，有陣時即係我都了解佢哋啊。有陣時，譬如揾廁所又係要特登揾時間啦。即係可能我呢轉車我唔知，我特登揾個附近嘅洗手間嘅。跟住又或者有陣時等燈位咧，有陣時燈位去到十字路口嘅時候等得耐。如果佢哋都可以拉拉鬆一鬆咧，咁可能都啊幫助唔少喎。 又是喎、哦，喂，可能其實今集都有講下。 哎，咁我哋更加要留意住啊！今日夜晚做個健康快活人啦。好啦，十一點半有啲咩節目呢？ 十一點半有新節目啊！呢、這個《我們的征途》係一個紀錄片嚟嘅。咁啊，講係講咩嘅咧？就講中國嘅航天發展啦。咁啊，同大家咧探討一下咧呢、這個探月工程背後其實有啲乜嘢鮮為人知嘅故仔。咁當然啦。想認識嗰啲航天科技嘅朋友咧，呢、這個節目都會同大家講得好深入啊，講下呢個中國探月嘅歷程嘅。咁啊，今晚第一集咧就會集中同大家講下咧嫦娥五號呢個任務啊。咁呢個任務又

掌声、欢呼声、气势，唔好俾佢停。 香港运动员喺东京奥运同残奥会表现出色，实在值得继续为佢哋打气。 电视节目《走在运动的路上》第二季，每集邀请一位香港体坛精英，分享喺运动路上嘅拼搏故事。 今集主角，香港轮椅羽毛球一哥陈浩源。 走在运动的路上第二季，星期日晚八点，港台电视31。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我是陈明喜，疫情虽然严重，但是只要大家快点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就可以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熟悉的声音，在我们日常生活由细到大已经习以为常，听到不同声音就有不同反应，不同的声调、语气、内容、大声、细声、语言、文化都会令我们产生不同效果。例如有人大声叫你，或者在你耳边细细声讲，心情都会不同。如果用不同语言，可能直头不知道他讲什么，令你一头雾水。再举个例子，如果有人好大声叫你全名，突然之间你会戒备起上嚟，当温柔叫你会马上微笑。当然在农历七月，如果夜晚听到后面细细声叫你个名，你的反应就另计。如果你听到的是熟悉的声音，你会有啲乜嘢反应呢？你可能会问，到底呢把声我是有好感还是听到就猛整？是的，是的。如果你对这把声音是充满反感，一听到怒气就会即刻冲上来。但是如果听到一把你好喜爱的声音，就算你当时心情跌到谷底，马上都会笑翻出来。声音真是好神奇。有些东西经常可以拥有，不会觉得特别珍惜。又是那句，成日出现你就不觉得是什么一回事。所以当你听到期间限定这四个字，一出感觉不同晒，因为不会经常有，只是这段期间才会出现。期间限定通常都是好东西，不会说这段时间专登提供一些差的服务给你，必定是有咁好得咁好，务求令你在这段时间得到最佳回忆。当这段期间结束之后，你会点？脑海就会出现一份挂念的情绪，希望可以再见到他。随着时间变迁，挂念慢慢又会变得淡然，你仍然期望他再次出现，不断等，不断等，但是永远不知道他何时会再来。就好像你不见了些东西一样，越是想找越是找不到。不过很奇怪，当你没有预计再找回他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在你面前。所以每次见到期间限定这四个字，我就会好好把握这段期间。随年渐长，对于来来去去、虚虚来来，睇法又会有新角度。当佢喺度，心情就会喜悦，讲拜拜又唔会太过感触，因为期待本身都带有一份诗意。每一次再见返佢，感觉就会加倍。时间越耐，感情越浓，

热情未改，这漫长夜里，谁人是你所爱？花不似盛开，爱渐如大海。假使你怀念我，为何独处感慨？即使你离开，我热情未改，这漫长夜里，谁人是你所爱？花不似盛开，爱渐如大海。假使你怀念我，为何独处感？即使你离开，我热情未改，这漫长夜里，谁人是你所爱？花不似盛开，爱渐如大海。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今日咧想讲一下，可以自己整一啲鸡蛋饭饼。 嗯。 点样整咧？其实都非常之容易，其实即几个步骤。 鸡蛋、 鸡蛋啦， 饭 啦， 饭将饭整成饼，鸡蛋饭饼。 耶、yeah, ！好啦、嗯，下一个环节讲笑啫。咁、嗯、都要啲步骤嘅。咁我 就下一个环节，鸡蛋饭饼 同埋饼咯，系啦。咁亦都会加啲葱花啦喺度。咁、其实个做法都非常之简单。我自己就中意用一碗饭，其实都已经足够。 一碗饭嘅份量， 一碗饭嘅份量，其实已经可以做到咧。你一个大嘅 pan， 可能十五寸嘅 pan 咧，咁你就搭上去，咁啊做压到佢扁嘅，其实就已经系做到一个饭饼嘅效果。 系 好啦，咁成个过程到底点做咧？咁非常之简单，准备咗一个嘅饭先啦，跟住你就倒落另外一个碗嗰度嘅，睇你自己中意几多。你中意厚少少嘅，你咪落多少少米咯咁样。咁、个饭当然系煮熟咗先噶啦，你倒落个碗嗰度，然后我自己就鸡蛋我都中意，其实多。不過太多 咧， 厚身啲、咁但係如果你想食薄身少少嘅話、其實兩隻雞蛋就已經足夠嘅啦。兩隻雞蛋你抌落去嗰個已經煮熟，即係飯啊，唔使話唔使熱嘅飯啦。總之就咁你擺落去之後咧，你撈到佢即係最簡單就係金黃色啦。咁撈到佢金黃色嘅時候咧。然後你就可以將佢咧就放落嗰個 pan 嗰度。不過放之前，我亦都中意咧就係加啲葱花。而家已經加定一次過攪埋，咁會好啲。好過你放咗落個 pan 嗰度之後，先至又再加呢樣加嗰樣。咁啊，未必嗰個葱咧係咁均勻，因為 有少少似咧，即係小白咁樣一路講咧，有少少似嗰個日式牛肉飯專門店啊，有兩間都有。有陣時你除咗牛肉啊雞之外咧，有啲肉子會擺落去，即係蛋啦，跟住又有好多葱花，即係嗰個形態有少少似啊。 呢下嗰個形態係有啲似嘅。其實我有陣時喺屋企我都會自己整嗰啲日式牛肉飯食嘅。不過我即係每一次整嘅時候咧，我都係覺得出街食係真係平過自己整好多。 因為又要用嗰啲味淋，又要整 味淋 多手作 紅酒啊，跟住洋葱，你洋葱我又中意食， 係啊， 跟住自己又衰喎。衰咩咧？ 但你出街食咧，佢依家不好少洋葱。 系啦，我就其实嗰个洋葱咧浸咗嗰个牛肉汁咧，其实系都几香， 几 好食噶嘛，又甜、啊。咁我自己如果整呢一个汁嘅时候咧，我衰啊，反正我都都系叫日本嘅美食啦。我自己就买埋喺日本嗰啲北海道洋葱，$17得两个， 唔衰， 贵到死。 衰就衰在你净系整完自己食啫， 系 分享啊， 下次整埋俾你 哋。嗱，我同阿钟哥都有车。未入嚟你屋企附近走一转都几好啊！ 就算我哋唔嚟啊，你日日都见到我啦。 系喎、啊，呢度有微波炉， 咪系咯。 讲翻呢个饼先。咁我头先话到嗰个饭啦，落两只鸡蛋，捞搞，跟住就再抌啲葱花入去，然后咧就再一细羹嘅盐。餐桌鹽咁其實都係OK 噶啦，咁你抌咗落之後又再搞一輪啦，咁好簡單，你唔需要將啲飯咧整到好爛嘅，係啦，一路搞嘅時候，你發覺啲蛋漿啦、米啦，同埋嗰個葱咁都已經撈得好均勻啦，咁金黃色你就已經可以放喺嗰個嘅平底鍋嗰度，咁開始咧就烘佢。因为唔使大火嘅，你慢慢烘，即好似普通煎蛋咁嘅技術嘅啫，你只要佢唔燶。咁就可以㗎啦。好啦，跟住你一路煎嘅時候呢，你喺上面亦都可以撚一啲嘅芝麻。我自己幾鍾意芝麻嗰個香嘅。如果你鍾意嘅撚啲一粒粒嘅芝麻之餘呢， 你再用嗰啲芝麻機搞搞搞搞搞，咁嗰個芝麻味其實會更加香， 再香啲，再香啲，打開咗佢啦咪。 係啦，打開咗佢，跟住你一煎嘅時候咧，咁當然啦，煎到個底都已經，你發覺咦唔窿啊，因為我細火嘛，但係都硬硬地啦。你咧就一個 pan 一個嗰啲鑊鏟咧就係啦，一反反咗佢，然後就再烘埋另外嗰邊，跟住咧你就已經發覺佢有一個好薄嘅一層嘅米蛋餅啊，跟住你就放喺碟上，你就真係可以攞刀 切開佢啦。 係啊，一格格格格格格，跟住你就可以當佢切西餅咁切。 哇，正 幾好食噶呢個。 不過唔好以為諗住食煲仔飯一定要有嗰個飯焦啊，呢個唔係啊。 係呢個唔係嗰個飯焦， 但係個 texture 可能有機會有啲似。 冇錯，個 texture 有啲似，但係佢冇飯焦嗰個窿味，因為我話咗我唔強調窿啊嘛。但係佢雞蛋同埋葱咧，其實本身都已經香，你再加埋嗰個芝麻咧， 夠啦。 其實都幾香口。如果你問我嘅話咧，即係嚟緊世界盃， 係 其實幾好，我嚟一路食世界盃一路夾夾夾喎呢個。 但係要揾個地方招呼到朋友咯。我估世界盃之前咧，有一個工種又再水漲船高噶啦。 咩啊？ 終點 你執屋啊？ 你唔執屋點會邀請到朋友？好啦，朋友嚟完點啊？又要執屋，又要請，即係來回兩轉終點姐姐啊！真係啊，所以即係呢個都係考量之列嚟嘅。 我的享樂時代。 近排个人有啲迷失啊，想学嘢咁啊，一路点解啊？ 都系近排啫嘛。 近排咯，你 我一直以嚟 一冇，即系我近排睇一个 YouTube channel 嗱，呢个题外话讲，有一个 YouTube channel 咩？华而人生就去行下唔同嘅区域咁样，唔知喺个步行之中，你会唔会获取到 体验啊？ 一啲心灵嘅叫救赎啊，直情用呢个字添。 我哋而家人生都系周围去啫嘛， 系啊， 行下唔同嘅区域咯。 系啊， 你有冇远嘅去，近嘅？ 系啊，系啊，真系啊，同好人生啊， 啱啊啱， 即系你怀疑又好，唔怀疑又好，都要行啊， 离岛都去买， 系啊，都系唔同嘅区域啫， 买咯， 都系咁行 啦。路始终要走去，我话学啲嘢，咁啊，原先咧真系想读个 master 嘅，点不知咧睇咗两睇咧，有啲未开课，有啲咧想读嘅咧又觉得个价钱太昂贵咁样啦，啊，网上好衰啊，你睇完一次咧。佢系咁弹出嚟 嘅，哦系啊！ 你只要 search 一次同埋睇过一次啦，哇！佢真系排山倒海咁推送， 大数据年代， 冇错啊！所以咧，上网电话又好，电脑又好，千祈唔好上嗰啲古灵精怪网站。 系啊， 一阵啲朋友喺度同你一齐做嘢 search 嘅时候，啲系咁弹出嚟，知咩人？ 哦，唔好紧要嘅， 佢叫你 share 俾佢啫嘛。 系啊， 系就好咯。 其实都冇乜所谓啊，系啊。 我未睇过嘅。 我琴日都有个朋友， 点解你呢个咁好，我嗰个冇嘅？ 系啊，琴日啲朋友仔都话：，喂，你系咁弹啲女仔出嚟嘅？咁喂，弹啲男仔出嚟你又惊啦？弹啲女仔出嚟好正常啫，系咪先？即系。anyway 咁啊，我想讲即系近排咧，我学翻打篮球咁啊。咁、你话喂学打篮球，你咪一路识打啦咩？又话打咩队咩队咁样。咁但系咧，我发现咧自己人大咗咧，啲手势啊都唔系好正宗。再加上咧、 一直以嚟错啲手，个个都有嘅呢啲。 系我成日想矫正啊，或者改正一啲错嘅一啲打波嘅方法。 好难喎、 再加上咧，即系早一两个礼拜我咪打传媒杯嘅。 嗯嗯。 跟住咧，我打传媒杯咧，即系嗱呢度讲呢度散啦。即系我半年之前都大概咪中过个 covid 嘅。 嗯 跟住我中完之后咧，我真系觉得自己条 气 咧系啦，同埋咧啲核心肌群啊，呢个用啲专业嘅名词，啲肌耐力咧。渣咗好多，即系譬如咧，我呢啲虽然系矮仔啫，但系我啲脚啊、啲上身咧都 strong 噶嘛，人哋冇咁容易崩开我。你都知道，即系喺篮球嘅世界， 马盘稳啊嘛， 系啦，即系喺篮球嘅世界，即系人哋撞一撞你就跌咧，唔得噶嘛。你始终有两三下系有啲肌肉嘅对抗性喺度。我发现渣咗好多，渣咗好多， 俾人撞跌咗啊！你 诶，唔系人，即系你想做嗰样嘢咧，即系平。可能 唔够力，唔够气。 未中之前咧，你做嗰样嘢咧，比较轻松，同埋咧嗰个力量咧，系比较强大嘅。你中完之后咧，个力量咧发挥到大概 60% 度啦。咁我就好想重拾翻我球场上边嘅一啲 英姿啊， 雄风啊，直情系英姿咁 嘅。系佢系雄风 嘅男人嚟啊嘛， 英姿。 争 咁啲， 中哥， 我都要讲英姿争咁啲啊，中哥咁 样，听得 雄风， 我哋细个听下 Lisa 姐啊嘛， 英姿，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杨门女将， 嗱，重拾 佢系杨家将， 嗱，如果你啱啱扭开心机啊吓，重拾雄风，我讲紧打篮球呀，其他嘢我冇问题啊， 介绍医生嚟啊， 边个医生啊？ 而家医生。 耳科啊，唔系讲笑咧，讲笑，唔系讲乜，我打篮球啊，得翻几廿秒讲。 你医生再介绍第二个医生俾你。 系啦，得，俾我讲翻篮球。我话嗰个教练教得我几好， 好啊， 收钱嘅咁样。 系啦， 咁我唔讲佢咩名，但系有好多嘅方法咧，同我哋过往唔同咗。佢用咗好多运动科学去点样 train 你咁样咯。呢个我都觉得啊，原来真系活到。中年啦、学到中年啦，咁呢个都几有趣。咁大家有兴趣就报下唔同啲兴趣班嚟打下篮球都系正嘅。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